賣淫單位爬出窗外，原冷氣機落到地面被警員截查。警方相信這個人持護照入境，涉嫌違反逗留條件被捕。天氣方面，華東的氣壓正在上升，預料一股東北季候風的補充會在今日稍後抵達華南沿岸。在上午5時，位於菲律賓以東海域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馬尼拉之東北偏東大約133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大致移向呂宋北部一帶。同時，位於西北太平洋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大阪以南大約490公里，預料向北或者東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30公里，大致移向日本本州。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稍後漸轉多雲，有一兩陣驟雨，最高氣温大約32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稍後風勢清勁。展望未來幾日風勢頗大，週末期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局部地區有驟雨，下周初驟雨增多。現時的氣温27度，相對濕度81%。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跟住一節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香港鄰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強風。天氣概況：東北季候風正影響華南沿岸海域，同時預料一股東北季候風的補充會在今日稍後抵達華南沿岸海域。此外，位於菲律賓以東海域的熱帶低氣壓會在未來一兩日大致移向呂宋北部一帶。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至東北風4至5級，稍後6級，局部地區有驟雨，海有中浪後轉大浪。南澳以南同埋汕尾以南吹東至東北風4至5級，稍後7級，海有中浪後轉大浪。香港以南同埋沙堤以南吹東至東北風4至5級，稍後6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後轉大浪。海南島東南沿岸同埋北部灣以南吹東風4至5級，有零散驟雨同埋狂風雷暴，海有中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東至東北風5至6級，東部7級，有零散驟雨同埋狂風雷暴。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華南島吹東北偏東風2級，汕頭吹東南風1級，能見到29公里；東沙吹東北偏東風2級，能見到10公里；澳門吹東風2級，能見到18公里；西沙吹東南偏東風1級，能見到30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0076点，跌1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757点，跌3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42.37，瑞士法郎0.978，加元1.349，人民币7.079，英镑对美元1.126，欧元对美元0.984，澳元对美元0.66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70.53美元，卖出1672.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行政长官会在10月公布施政报告，政府现正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 我和我的团队很高兴能够同市民一起为香港开新篇，你的意见会帮助我们向前迈进，为市民谋幸福，为香港谋发展。 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晨各位听众，朝早六点零九分的时间，今日呢就是2022年的9月23号星期五，农历8月28日。今日早上的时间呢，今日星期五的时候啦，咁27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82% 的早上。星期五啦，都希望各位听众呢就继续加油努力啦，做埋今天的工作呢就可以好好地休息啦。咁希望大家星期六日呢都可以有足够的时间俾你唞一唞，轻松一下咁就好啦。直播室入面都有白元豪小白喺度陪住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我哋人咧有好多嘅如果，如果分两方面，例如系正向同埋负方面，即系唔好嗰方面啦 ，negative 同埋呢个 positive。咩叫 positive 嘅如果啊？有啲企业家就话到啦，如果你经常咧都系有一啲 positive 嘅如果，你可以有好多嘅假设，啲假设充满咗咧就系正向。你假设咧呢件事系点点点做，然后你就需要做啲乜嘢，你就会明白自己要点样去到支持你自己呢一个嘅想法。呢个咧系一个非常之好嘅，非常之啱嘅一个谂法嚟嘅。但系如果你话一个 negative 嘅如果咧？一个叫做 negative if 嘅嘛，一个 theory 一个理论咧就系话，你只系谂如果呢件事做弯咗点算咧？如果我突然之间有啲咩唔好嘅，譬如船头惊鬼船尾惊贼嗰种谂法嘅话咧，你就发现原来你好多时咧都只系原地踏步。我哋要有最坏嘅打算，系真系要有嘅，最坏嘅打算，最好嘅准备。然后最正向的心理，最积极的心态，咁你就发觉原来好多嘅事情，你就可以咧好快脆做好，而你做嘅事情亦都会发觉自己越嚟越多，能力亦都会越嚟越大，即系步向成功嘅机会又越嚟越高。你会选择成日都喺度自怨自艾，如果乜乜乜，如果我去做呢样嘢，一定系做得唔好。你会咁谂啊？定系你就会同自己讲，喂？其实做呢个挑战都好好、啊，完成咗之后，我仲想有其他嘅目标去到做。我希望你系后者。 如果有一天。汽车与飞机转眼再不足够，别害怕，你拥有的天赋的一对双脚伴你可漫游。如果有一天你屋内家私一旦再不拥有，别害怕，那温暖的家里的成员欢笑伴你于床头，心乐透。人的快乐在乎学晓得求，名利不归于你，你便毅然地放开手，越抱着只会越嬲，只足一世你便富有。人善甜蜜气，简单一个道理，怎么不看透？任君多美丽富裕，在最后平头，每种因果是有天收。人善甜蜜气，你懂得以后掌握心中节奏。只要食得落，睡得好，天天里笑得开口，便已足够。越抱着只会越嬲，知足一世你便富有。人善甜蜜气，简单一个道理，怎么

下，好强人之中，可憎之处可憎，不讲可话，是自伤得感到世上做人啊，万众成祸患。终生不抱憾，莫自卑，不需要背着别人愁，抬头人自傲。 想做一个快乐老实人呢，我就想啦，有时做人简单啲，开心啲，老老实实咁又可以咧，就系得到好多嘅快乐，系一件好事嚟嘅。刘冠廷啊，一首嘅歌曲《天晴》啊，天气方面大致天晴，咁啊稍后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32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风势。咁啊，稍后风势清劲，展望啊未来几日风势颇大。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日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初骤雨会增多噶啦。而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啊。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咁啊睇下有啲咩地方可以介绍下俾大家先。好啦，由香港潮屬總會主辦的第三屆香港潮州節啊，今日同大家講下潮州。雖然我咧就唔係潮州人，不過咧老實講啊嚇，今日純粹以一個唔係潮州人嘅本地人嚟睇咧，潮州我最熟嘅咧，梗係潮州嘅美食啦。今日呢度咧啊有得食喎，原來已經開始咗啦。今日去到2022年嘅9月26日。一年几日咧，亦都会喺会展嗰度举行啊！吓，今届嘅潮州节咧，就将会以品味潮汕去到咧，就系做一个嘅主题嘅，啊，准备咗多个嘅摊位啦，以及主题嘅活动，更加咧每一日有啲嘅，譬如限量福袋啊，等大家去到即系开心一下嘅。同时间亦都会推出咧，就系潮汕四市景点嘅文化特色。啊，现场超过138个嘅摊位嘅，咁啊有各式各样嘅美食特产啦。啊，展品区形容咧就系话必试嘅有咩咧？咁样就系、是、有功夫茶啦、特色红桃果、啊卤水鸭、 等等等等啊，滷水咧其實我自己覺得潮州嗰啲譬如打冷泡嗰啲，哇，其實我都好中意食噶嚇，一食咧停唔到口啊！好啦，咁啊，见到呢个展览期间，更加会有一啲譬如系优惠嘅产品，包括咧就系譬如牛丸啊、鱼蛋啊，咁啊又有一啲譬如一蚊换购嘅奖赏啦，咁样。好啦，咁啊，另外咧就有啲表演嘅，咁除咗食之外啦，潮州节咧，咁啊每一日亦都会安排一啲嘅潮人潮啊，梗系潮州嘅潮啦吓。潮人会客室，咁啊邀请多位咧就系、是潮人精英以及社会名人分享大家对潮州文化嘅感受，而成功嘅潮人新一代亦都会咧就系、是、好似薪火相传咁啊分享每日，咁啊会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即系传承父辈创业嘅心得，啊彰显咧潮州人嘅奋斗精神。啊，咁佢哋仲有好多嘅精彩活动嘅，咁啊有啲就系譬如。截肢木偶表演啦，咁由多间中学准备嘅分享会同埋舞蹈表演、潮剧片段观赏会等等，每日咧都唔同嘅，咁有多好多嘅精彩活动啊，大家都可以去嗰度参观一下。香港潮州节咧亦都即系叫做搞搞新意思，利用咧就创新科技，通过线上直播、影片等等。咁介绍一下咧，就系潮汕嘅风光名胜。咁展览咧就系特别设有一个咧就叫我哋元宇宙听得多，佢潮宇宙展示咗咧就系潮人科技嘅一啲叫做研究成果。咁可以俾大家就同一时间了解多啲咧，就系潮汕嘅风土人情，为日后咧去到潮嘅地方啊做旅游就做好准备。所以咧，我觉得都嘅几多嘢睇啊，喺呢个会展嘅旧翼。3FG 厅嗰度，大家就可以去到呢、這、一个啊潮人嘅一个展览啦。今朝忍唔住攞翻呢只歌出嚟播添。虽然呢个系广东话版本吓，唔系潮州话嗰、那个。不过呢位仁兄都系散发住呢种潮人嘅魅力，唔好嫌佢旧啊。嗲下有阵时咧都好有味道。就好似 dab 嗰啲潮汕嘅食品一样。 唔愿信命前生早注定，离愁梦里仍是家乡。要将今生改变，共你牵手风雨行，伴你一生一世不悔情意长。前路哪怕是烟你万。像浪平起空往前勇闯，敢爱敢恨，死挨死悭，胆冲气壮，从未怨过命，一生都打拼，话是生早注定，离愁梦里仍是家乡。要将今生改变，共你牵手风雨行，伴你一生一世不悔情意长。前路哪怕是掀起万丈浪。死悭胆粗气壮，从未怨过命，一生都打拼，胜利双手创。 不愿信命前生早注定，离愁梦里仍是家乡。要将今 生广东话版本咧叫做胜利双手创。如果有个潮州话版本的话，那他那句胜利双手创就会唱了做我是潮州人这样的。27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82%， 找来叶振棠这首歌曲，棠哥胜利双手创。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泳儿，现在疫情虽然很严重，但是只要大家记得去接种新冠疫苗，既可以保障自己、家人和整个社会的健康，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y 同埋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著名作曲家叶浩坤创作室内歌剧《婆婆》的过程中，深受不同能力的表演者启发。 特別是有一首歌叫做《慈悲耶穌》，你聽到個小朋友獨唱那首歌呢，本來我在美國創作的時候不存在的，是去到我們去完心光聽完所有小朋友，我聽到他的聲音之後，覺得他的聲音非常之好像天使一樣，所以我聽完他的聲音先創作這首歌。 留意星期六晚九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播出，文教組製作，四通八達。 慢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朝早六点三十七分的时间，出面是27度的气温，咁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咁啊识 tune 都有讲啦，起身啊打俾你啊，朝头早打俾阿钟哥先，早晨啊钟哥， 早晨小白， 早晨啊，27度啊，今日朝头早，点啊，寻晚瞓得好唔好啊 ？OK 啦， 哎呀， 你讲你话琴日瞓得好唔好啊？讲喺琴日咧， 吓， 我哋琴日做节目嘅时候咪话啊。凉翻啲咁 样。係呀係呀 係呀。但我晏昼喺街呢， 嗯， 係差唔多喎。 唔係因为日头呢 好熱喎。 日头有太阳嘅时候呢係真係熱嘅。但而家凉翻啲嗰个感觉呢最明显就真係太阳一收啦。即係如果你譬如日落嘅时候呢係最明显啦。你佢太阳仲晒緊嘅时候都仲有啲温度。哇，太阳一唔见咗之后呢会即刻尖寒尖冻。 哦，好啦好啦。咁我陣間今日晏晝再 feel 下咧，係咪太陽落山唔同咗啊？ 係啊，你要太陽落山嗰陣時落去 feel 下。 哦，咁我就算唔喺街，我都專登走落街先得。 係啊，係啊，係啊。如果唔係 feel 唔到啊，嗰個温差啊，係啊。 喂，我講開，即係唔同嘅年紀咧，睇嘅電視劇或者電影咧嘅喜好係咪都有啲唔同嘅？ 應該係。 即係譬如細路仔嘅時候，可能會中意睇嗰啲即係叫做兒童電影啦，哈哈笑啊，開心嗰啲咁樣啦。咁大嗰啲可能就會中意睇警匪片啦，或者一啲戀愛嘅電影啦。你細路仔唔會睇愛情戲噶嘛？細路仔唔明啊嘛。 哦，但係細路仔都會睇嗰啲處境劇集嘅喎。即係嗱，我記得我細個咧有睇過嗰啲香港 八幾系列嘅，順嫂、茂叔、陳積佢哋咁樣噶嘛。 嗯， 係啊，即係我都會，我記得我細個覺得都幾好睇喎，咁樣嘅喎。 你講起處境劇咧，即係呢啲咁樣嘅戲咧，其實嗰、那個範疇好大噶嘛。sitcom 其實個範疇好大噶嘛。 嗯， 咁當然咧，話用一個解釋就係話喺同一個 situation 裏邊， 嗯， 咁發生嘅事又同一班人。咁就 sitcom 啦，即係而且係喜劇嘅啦。咁但係譬如話日本為例啊，咁佢嗰啲佢除咗一啲叫 sitcom 之外，仲有一啲叫做神間劇啊嘛。咁佢係一啲短篇15分鐘嘅。咁但係咧，好多地方都冇呢一種習慣，幾得意嘅。 哦，係喎、 啊。譬如香港睇戲啊，大部分電視劇一個鐘，大部分都係一個鐘，即係你計埋廣告啦。咁你七除八扣就40多分鐘咁樣， 啱啊。 咁但係你極其量，我俾個半個鐘你睇啦，我睇個半個鐘，即係而家電視台播緊啲 sitcom 半個鐘。 嗯， 你好少我睇到少過半個鐘嘅戲㗎。 係啊，其實電台節目都係嘅。我以前咧有試過我哋咩交流節目啊，又成㗎啦，又去橫濱，又去福岡咁樣咧。咁我見到佢哋嗰個節目時間表咧，其實佢哋有啲節目咧短咧上嚟15分鐘有啦，半個鐘頭有啦。跟住我同佢哋問我喂，你做幾多個鐘頭？我同佢講，朝頭早6點到10點。嚇、啊，4個鐘嚇，係啊， 即係好有趣嘅。咁我成日都話啦，做得長唔等於做得好噶嘛。 係啊， 即係要我哋要重質不重量啊嘛。 啱嘅，啱嘅。 嗱，所以因為有陣時我又要讚下我哋神光第一線嘅團隊先啦。即係4個鐘頭節目，我哋真係。絕無氣場啊！ 係啊， 係啊！你諗下，4個鐘頭節目喎，咁樣做法要即係過每一分鐘都可以吸引到大家，其實都真係要俾啲掌聲我哋自己。 係啊，其實即係成日10點收工之後咧，大家以為做完節目都走得啦，唔係㗎，其實做完節目好多時都仲要留喺度錄音啊，即係計劃下個節目啊咁樣嘅我哋。 係啊，所以即係當然啦。聽嘅聽眾未必會睇到啊，或者會明白究竟幾咁辛苦啊嘛。即係有一句我成日都講啊，啲人話：，你喺電台講嘢好容易啫嘛，講嘢啫嘛，有幾咁難啊？你講俾我聽下，每日講4個鐘咁樣。 係啊， 一定係呢啲題外話咁樣啊。唔係講下就係睇一啲電視劇嘅習慣。咁你除咗睇嗰個戲種唔同之外咧，其實唔同嘅地方。睇戲嘅時間都唔同嘅，正話講咗啦。我成日都唔明點解我哋要睇1個鐘啦，或者半個鐘啦。點解我哋唔會有一啲短短地，好似日本嘅神間劇嗰啲咁樣，15分鐘嘅戲睇下咧？ 係啊， 其實佢哋好得意嘅。點解會有一啲咁樣嘅短短啲15分鐘睇咧？咁就係因為我朝早翻工之前，我想睇一啲故事。因为就是一个选择的问题来的嘛，哎呀，可能很多电视台都是播的新闻，可能播的天气，我上班之前或者是一些太太们我出去买餸为了晏昼准备之前，我想看一些劇集的东西，但是我又没有那么多时间，所以就应运而生一些劇集出来这样。但是以前呢我都间唔中有看，譬如很多年前的，大家香港朋友都看过了阿信的故事， 哦，系啊，系啊，系啊， 佢就系神间剧嚟噶嘛， 系啊。 咁但系嗰阵时未即系基本上横扫香港嘅。不过我记得嘅就系香港嗰阵时播咧，都系一次过播两集嘅，即系都系将佢变翻半个钟头去播。 我最记得就系阿信咩攞块布拖地嗰下就，其实我记得。 哦， 系、啊，因为我阿妈叫我用嗰方法拖地嘛。 做阿信咧咁样。咁我就成日都好想试下，即系有冇机会咧？啊，如果我哋都有可以做制作嘅人，尝试一下做一啲非常规以外嘅一啲类型啊，即系譬如除咗个题材之外咧，就系嗰个时间唔好做咁长得唔得咧？可能大家起身7:30翻工，出门口咁计啊。如果我7:00到7:30，做一个短短啲嘅剧集，咁大家睇完之后。跟住出门口，其实都未尝不可 嘅。系啊，仲要可能系喺嗰个好短嘅剧入边咧，有啲message 出嚟，又或者系窝心嘅感觉。 系啦， 吓咁令到你 简单 系啦，出门口嘅时候咧，都有一种 笑住咁样出门口嘅，哇！ 系啊，咁令到大家好似有一个唔同嘅感觉都好啊嘛，即系唔系话我起身一定要睇新闻，然之后天气，咁可能多啲唔同嘅嘢都系一件好事。 都系啊，因为而家咧新闻咧，其实老实讲，你打开个即系真系智能电话，你唔会揾唔到嘅，一定有啊。 是啊、 即系啊，你仲要系咁 loop 住，跟住你望住个电话又系新闻咁样，佢系咁弹出嚟，其实都几攰啊！有阵时 系啊，咁嗰啲新闻仲要即时噶啦嘛，已经 系啊。有阵时睇下啲古仔啊，啲 story 咧 ，dap 下都真系几开心啊！嗰啲 系咧，睇下每一个机会，大家可以尝试下睇一啲唔同嘅嘢咁样咧。 嗯，好啊，好啊，咁我哋一阵间翻嚟钟哥之后咧，钟哥翻嚟之后，我哋又一齐听一下啲唔同嘅嘢啦吓。 哎、好啊， 好，唔该晒，钟哥，转头见。 我系梁荣忠，一年365日，我最中意系今日，因为每一日都系我中意嘅一日。 无论是处境剧调还是听歌，我们都希望是有一个开心愉快的心情。直山街的作品叫做 Happy Song。天气方面大致天晴，稍后渐转多云，有一两阵的骤雨，最高气温大概32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稍后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风势颇大，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初骤雨增多。而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啊，咁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咁啊，嚟到早上嘅6:48，有今天早上啊，我哋嘅职场 KOL 有行山系列啊，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 KOL 系列咧，咁啊电话旁边继续咧都系邀请到香港山艺协会总教练啊梁子浩 Sunny Sir。早晨 ，Sunny Sir。 喂，早晨啊，小伯，我哋又继续啦。 系啊，继续讲下呢个咧，即系山艺课程啊。咁啊 ，Level Two 上次就讲咗好多咧，佢喺Level Two 个 syllabus 入边啊，个课程入边有学扎营啊。咁啊，沙地又有，雪地又有，营营咧就分季节嘅咩形状啊，使唔使落钉呢啲咧？仲有成杰都是呢个 level two 嗰度学噶， 哇！你都好犀利喎，你真系记得晒噶， 记得啊！我真系用心听噶嘛，系咪先？ 你真系劲喎，成个礼拜都记得好犀利。 同埋我系一个咧，即系呢句真啊！我系一个即系热爱大自然、热爱体验大自然嘅人嚟嘅，所以咧， 哦， 系啊，所以我做呢一集同阿新呢啲录音咧，我自己其实系最大得益者嚟噶。 喂，天气凉啲，我哋即系不如整个特。 特訓班俾你，即係上嚟玩下先。 梗係要啦，呢啲等我體驗下，即係到底 山藝、 山藝同我平時跑山嗰個分別咧，係喺邊一個位？是不是 其實我哋二級班咧，上次就講咗啲好實在嘅技術上嘅嘢，但有好多嘢大家忽略咗冇講到嘅。我哋會講下意外事件處理係點樣做。 哦， 這個就一般人未必會嚟。 這個真係要學噶，即係我 touch 講句你都知道我喺山上面試過一次斷腳啦咁樣，親身經歷啊。咁我都有少少你咁起，因為仲要落雨，我落山嘅時候。咁所以你諗下呢，係幾危險。不過呢啲就係題外話唔講啦。咁但係 其實好處係咁嘅，即係我哋呢就玩得多啦，就見人或者自己都嗨嘢嗨得多，即係意外事件做得多，久而久之呢就知道現場點樣做。咁其實我哋都有個即係特定嘅口號，即係流程啊，我哋叫做程序啊，我哋用英文字母下 DRABCCDD 同埋 EE 呢，咁就齊晒成套意外事件嘅處理啦。 哦， 不過今日如果咁樣講咧，我諗大家會瞓著嘅，所以我哋就純粹話俾大家聽咧，我哋有一個流程。 係， 因為真實情況咧，就去到現場你會緊張啦。 嚇，哦，呢個都係 Level Two 個課程會講噶。 係，我哋會講俾佢聽。係，因為感受班嚟嘅啫，睇下，喂，原來有啲咁樣嘅流程嘅噃。 嗯。 同埋咧，我哋有個叫意外求救書，咁我哋就喺個網站度有得免費下載。 哦，免費嘅，免費又唔怕講啊，呢個。 是即免费又不收钱的。 是。 因为大家有张纸有什么用呢，你对住它逐样去跟住个程序一直项目咁做。咁、啊、有时真係去到意外事件发生嘅时候，咁你有张纸对住好过冇㗎嘛。 哦、喂咁我转头我都下载个免费版本摆定喺电话嗰度喎。 哦其实可以嘅。 係囉，一有啲咩事攞出嚟跟返个指引去做。啊。 係啦，一程序一项一项一项，咁佢就会由头到尾做一次。咁其實中間呢佢又會判定埋件事有點樣處理啊，同埋呢有一個叫做衛生指數，即係生嘅 vital sign， 呢個好緊要嘅。假設你個朋友佢喺個山度懷疑係中暑先啦，咁你就處理佢啦，咁咪就報咗警咯，又幫佢降緊溫。咁期間可以做乜嘢呢，除咗安慰傷者之外呢、你可以 check 下佢脈搏啦、留意下佢個心跳啦、留意下呼吸啦，個皮膚嘅即係個温度啦，咁而家大家有时好多都会带住嗰个碳液器啊，碳液嗰个嘢，你嘟一嘟佢，然后就踎低翻，每十到十五分钟 check 一次，咁睇下个有嗰个卫生指数有冇改善到，咁都帮到手噶。嗱，举个好简单嘅例，譬如你嘅朋友仔大量出血，你用个敷料帮佢止咗血啦，跟住再 check 个脉搏，哦，开头120，因为紧张啦或者流血啦，之后咧就十五分钟后再 check。咦，发觉都仲系120，咁即系一系佢就未平复心情，又或者你再 check 多次，系咪有地方仍然流紧住你唔知？ 喂，120都流血流到叭叭声喎，咁样教法 渗都好大镬噶，因为系沙地啦、雪地啦，但系出去渗落地下你见唔到嘛。 吓、啊，哦，系、哦， 即系呢啲经验就我都见过，即系行楼梯跣脚冚落去就楼梯吸嗰、那个吸嘴度，泥路嚟嘅啫。咁啱就冚落嚿石度，咁个头就压头好似流鼻血咁，啤啤声出血。 哇！呢真系危险啊，所以真系要留意。 咁、其实件事好普通嘅啫，即系行佢只系揼咗个错脚嘅啫。即系意外嘅，但系咁啊。啊，点解你问佢唔开手撑住啊？就系、是、意外咯。咁啱只手去咗，两只手都向后面一揈，就咁样中落去咯。 系啦，有阵时或者只手唔够快咯。跌落去速度太快咁样， 咁当然事主梗系唔想噶啦，边个人会自己本身冚穿自己个头咧？应该唔会 嘅。系啊，咁啊有呢啲叫做即系街拉，大家就可以跟嘅。 系啦，咁另外我哋除咗呢一个意外事件处理之外咧，都会讲下厨艺嘅。 厨艺 啊，系啊，即系因为要教佢哋煮饭啊，而家班我哋要求要煮饭。 系， 点解要用米煮饭咧？ 你有冇做过评判噶？咁、试食喎，食几餐喎、你可以。 佢自己就系评判啦。我哋个规矩就系唔准啲导师去食同学仔嘅嘢嘅。 因为惊啲同学仔落料落得好好，当贿赂咁啊。 哦，其实唔系，即系假设佢孭上餐都已经得到，可能如果个人份量嘅。咁、我哋唔应该走去试佢啲嘢食。 哦，咁 啊，系啊，其实咧好多啲老一辈师傅好中意攞只碗去化缘嘅。咁我呢个我哋自己就麻麻地，系啦，麻麻地吓，即系同学仔可能我预咗俾你嘅，咁唔好啦，你慢慢食啦咁，即系始终都系 第一啦，我同事安全好紧要嘅。咁嚟佢唔熟咧，咁我第二日就冇人开工啦。咁第二样嘢就系佢自己试下知道味道啊嘛，唔好抢咗人啲嘢食，即系呢个训练嚟嘅。点解成日咁讲要用米煮饭咧？我哋试过同我仔好聪明嘅。哦，今晚你哋要煮饭噶，唔好煮面哦，唔好公仔面唔得，啊意粉唔得，我哋要煮饭咁样。 嗯， 啊佢就喺烧腊铺咧就买盒饭翻嚟，插落个兜里面兜两嘢俾你睇。 哇！ 你话煮饭啊嘛，我咪煮紧啲饭咯。 咁 我煮饭咯。哦，你好嘢啊，你真系叻叻啦咁样。咁我哋后屘就改咗佢要用米煮成饭。 系啦。啊！ 咁你又同学仔问我啦，咁唔用米有咩好煮饭咧？咁啊，你明白？当我讲完故事俾你听之后，哦，有啲人咁中意挑战咁得意嘅，系嘅。 唔用米点样可以煮到饭啊？ 你冇啊，讲下笑嘅啫、哦。其实用米煮饭咧有个小技巧嘅。 系。 咁我哋通常要浸米，浸到佢大约二十到三十分钟先。 吓、啊， 因为我哋 烧 炉具咧，啲煲咧都好集中火力啊。吓、 啊。 咁容易窿底嘅，咁啊浸咗米之后咧，先至开个炉啦，然后再煮咧，咁其实件事就嚟得简单嘅。 系， 当水滚有白烟出咧，咁你就要收细个火啊，或者拎高啲个炉头离开个火。 嗯， 跟住咁上下啦，而白烟都少咗啦，冇啦，就可以焗饭啊。咁其实基本上都 OK 嘅。 哦，咁啊，如果要有饭招，我自己另外谂啲工价啦。呢啲就 啊，实会有饭招噶啦。 饭蕉都几好食噶， 因为好多时候我哋用嗰啲铝质啊，或者用钛金属煮嘅，佢厨具咧，因为钛金属比较轻身，又稳定， 系 咁啊，好容易会窿底嘅。我自己煮咧都要拎开个煲嘅时候，要即系个火力要控制得好好先得。 嗯嗯嗯， 咁呢个技巧嚟嘅，即系咩功多就艺术啦。 系咁啊 ，level two 咧，即系要学型啦，要学成洁啦，要煮饭咁啊，都系。真係好多體會得到喎，呢、這個唔錯喎。 就你諗下帶咩上去食、你都會有啲拗頭。咁、你屋企啊，露營你好多人都會諗係咪食罐頭呢？擺得耐呢？咁又唔係喎，其實好多新鮮嘅食物呢，你可以兩三日都擺到喎。譬如番茄你唔拎個證啦。嗰啲娃娃菜你唔好收去洗咗佢，拎上去又可以食三四日啦。洋葱啦、蒜啦、香港譬如中國人有好多啲脫水嘅食物，譬如冬菇啦。冇咁大啲花菇啊，細細隻嗰啲咧，咁其實都可以好輕鬆，又兩三個鐘頭就浸到啦。蝦米啦， 係、哦、喎、哦， 蝦乾啦，粉絲啦， 臘腸，香港得唔得？ 臘腸得，你睇到我肥豬大隻就係諗咩臘腸咯。 哇、哦！你真係成日帶臘腸上山食㗎呢個？ 而家戒咗啦，因為好中意食，好中意食。你諗下，煮完出嚟兜翻嚟幾香啊？ 香啊！ 哎、我哋外国一煮兜咁嘅腊味饭咋，啊嗰啲洋人啊飘晒过嚟啦，因为阵味真系好香好酸好正。 特别喺野外嘅时间咧，大家即系啲体力都消耗得犀利，呢种嘅香味咧特别令人哋觉得咧，哇食到啊真系嘴舐舐啊，系咪先？ 啊，其实我哋有时都会将一二级咧就将佢简化少少咧，就输入去学校里边嘅，啲学生去试嘅。 嗯。 即系睇佢感受一下，原来屋企嗰个冷气啦，屋企嗰个张床啦，妈咪煮嘅饭咧系如何伟大嘅。 系咁啊，等佢哋知道每一样嘢都可以学识珍惜啊，都好啊 吓。感恩同珍惜啦，佢真唔知噶嘛。 系 佢都唔知道哦，原来饭来张口，去到快餐店啊，买位揿个掣，八达通嘟嘟嘟就有饭食。 嗯， 当我要自力更生去煮去准备嘅时候咧，嗰、那个。付出的成功感咧就大好多。 咁啊，梗系啦，正系头先听讲话，要煮饭嘅，即系将啲米煮成饭嘅时候咧，我哋屋企都系用电饭煲啊。电饭煲其实真系好叻噶啦，你摆入去落下啲水，揿个掣，你都冇做过啲咩，其实你已经识煮饭。咁但系出到去咧，就真系冇得呃噶啦，即系个火啊，个火咧就要喐嚟喐去嘅。即系时大时细，你又要控制佢，咁个距离你又要控制下，即系叫煮完啦，咁你又要焗佢咁样。全部都是技巧，咁呢啲咧其實真係好訓練得到一個人嘅成長，亦都喺呢個叫做山藝嘅課程入邊啦。第一啊，第二級咧，真係可以俾你體會得到你自己係咪真係喜愛呢一種咁樣嘅生活，或者係咪喜愛呢一種咁樣嘅態度，咁從而即係決定到底自己應唔應該繼續深造落去啦。 好犀利，短短几句就总结晒我成个课程嘅要点咯。 未总结完嘅，咁你仲有第三级噶嘛？第三级我哋迟啲又再讲下啦吓。 好啊，好啊，好啊，多谢多谢。 唔该晒 Sunny Sir， 好， okay， 下次再讲，拜拜。

生像我般繁，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09嘅时间啦，咁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出边27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咧就系81%嘅，咁啊，朝头早嘅时间啦，晨光交通天文台有阿 Toby 喺度，早晨， 早晨啊，小白， 今日系 Toby 啦， 系放松啲啊， 寻日我同阿 Didi 啊。系咁讲咗你个名字， 系咯，咁挂住我嘅，你哋原 来 系啊，真系开心，我感到好欣慰， 真系奄奄养养咯，证明你平时个人喺度， 成日出现喺你哋呢度， 弹出弹入，弹出弹入咁。 咁今日终于系我嚟啦， 系啊，今日终于系你啊，咁啊，讲下交通方面先。 好啊，咁今朝有个封路嘅位置咧，提一提大家嘅，喺黄埔嘅环海街，因为有水管急收，环海街近住海明轩嘅慢线咧需要封闭嘅。重复多次，就系黄埔嘅环海街，因为有水管急收，环海街近住海明轩嘅慢线系需要封闭。隧道方面咧，暂时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嗰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果栏嘅。咁啊，港铁消息方面咧，由听日开始啦，9月24日至到10月23日，东铁线部分嘅列车会来往罗湖站，就方便市民去沙岭嗰度扫墓嘅。罗湖站会局部开放到7:00，落马洲站咧就会仍然关闭嘅。咁啊，听日开始啦，就会有呢个服务，为期大约是1个月嘅。咁今朝交通咧就系咁啦。 嗯，咁啊冇乜特别啦。如果你话东铁嗰啲咧，平时坐开，譬如上水落嘅，其实罗湖都唔系好关你事。 系 啦，不过就方便啲扫墓人士啫。 系啦，咁啊都系，其实就算你上车冇认真睇嗰个牌去边度都好咧，嗰架车都啱你噶。基本上你去上水嘅话，系咪？ 有阵时会大步虚噶， 咁啊系，不过系咪啲繁忙时间比较多啲啊？呢啲 呢个我唔肯定，即系佢可能同啲列车调度有关嘅时候，佢亦都会停大步虚啊，或者可能有阵时会停马场啊咁样。 系啦，赛马日啦，主要嗰个 点都要望一望咯。 系咁啊，系都要望一望。 咁有阵时都会有停过沙田嘅，即系佢会选择翻呢啲系三条路轨嘅月台。 系火炭都试过啦，我记得 火炭都应该有。 系啊，我都听过嘅。 系咯， 系啊， 系啊。 咁系啦，不过如果去上水。水嘅话就都系啦，都系望一望， 望一望啦，望一望 稳阵啲嘅吓，上车又 佢大围就应该唔使望啦， 系不过都唔好咁大安旨意啦吓。原来呢架车总站系喺九龙塘， 唔会啦， 不过真系 唔会啦， 系咯，冇试过都 系啊。不过而家东铁线真系都要讲翻啦，系真系方便咗好多。即系我听到好多嘅朋友亦都喺度话到，哇，其实而家。就算係，對唔住啊！就算去大埔去西營盤咧，都係1个钟头鬆少少。 係因為過海啊，直接可以 直接過埋海， 唔使轉車，非常之方便。 係啦，跟住金鐘個超級轉車站咧，咁就可以好快脆落兩層定係一層，就已經去到即係再可以再轉車咁。 嗯，係啊，佢個電梯位嗰度亦都好靚啦，又透光又成啦咁樣。 係啊，成個商場咁嚟噶嗰度。 係啊，好靚噶。 係啊， 同埋嗰架咩藝術列車，我咪同你講過嘅，小白啊，我都搭過喎，居然有一日。 我未撞到啊！ 我撞到，好開心啊，都幾靚噶，入到去好 colourful 噶。 嚇， 係啊， 你有見到電視部嘛？嗰個大廈。 係啊，我有見到，我仲影咗相㗎嘛。係啊，嗰個不過真係可遇不可求啦，得一架咁啊，即係有緣就自然會。见到噶啦，系啦，咁另外小白今日咧都有样嘢，有缘都会见到嘅， 系咩咧？ 系咩咧？就系、是、一架电动小巴啦。咁咧而家电动小巴，我记得之前都有同你讲过下咧，就系话谂住买一啲电动小巴入嚟香港咧，引入香港咁样啦。咁咧而家咧就正式宣布啦，有一间嘅小巴公司咧就有一个小巴营运商啦，由今日开始咧，其实佢已经有一架新嘅电动小巴，就系咧俾佢哋试车啦。开始就 绿色噶嘛？ 绿色嘅系啦。咁佢嘅外形咧同一般小巴都其实唔系好似啊，因为咧电动小巴个设计咧就系、是、即系同一般嘅唔同啦。咁佢会点样咧？其实佢系低地台嘅一样系，咁都可以坐到轮椅客啦，因为佢有轮椅嘅斜板嘅。咁一样系19个位。咁但系咧佢个特色就系咩咧？就系、是、因为电动嘛，头先同你讲。咁佢个电池咧，插电。 六十分鐘之後，哇，可以行到好遠喎！ 幾多？ 幾多咧？230公里啊！ 哦，230公里， 差一個鐘啫， 差一個鐘，佢行唔行到一日咧？ 系咯，林芝顶唔顶到？ 系咯， 系啦，就算顶唔到都好，我谂差两次都点都够用。 系差两次系应该 OK 嘅。 系啊，应该 OK。除非你呢啲绿色小巴又唔会话去到好远，要屯门出翻嚟九龙咁样，应该唔会嘅。咁所以嗰、那个里数咧，佢应该系够用嘅。咁呢啲小巴咧，其实佢系当初就系话要买入嚟啦，其实佢都要经过好多嘅步骤咧，先至可以正式用到嘅。咁佢而家咧就俾咗一间嘅小巴营运商，就系试下条路线先。试完之后咧，佢就会正式推出去呢个路面嗰度，俾大家咧可以喺路面度搭到佢啦，或者见到佢啦咁样。咁啊，呢架车咧其实大家都唔讲唔知啊，都其实都几贵嘅。呢架车咧 本身个车价贵啊嘛，唔系车费贵， 系啦，唔系 车 费 贵， 系啦，个车价好贵。咁啊，本身买一个小巴咧，普通一般嘅小巴70-80万就一架嘅。但系呢一架嘅电动小巴咧，啊，你估下几钱？ 你话都几贵嘛？ 都几贵噶。 我估都要120万。 再贵啲添。 哇，140啊！ 再貴都要 200万， 差唔多啦。其實佢 哇咁爭好遠， 爭好遠嗱，150万啦，150万至到200万呢個 range 裏面啦，咁樣咁。但係你比較翻咧，都係升咗一倍啊個價錢。 係啊， 咁所以其實咧冇乜小巴公司係願意去買呢一架嘅小巴，因為貴一倍，你個成本貴咗一倍。 係啊， 咁啊冇人想買啦咁樣。咁但係咧就都希望啦，佢哋所以業界係好希望政府可以資助一下，因為太貴啦。咁但係咁樣用呢啲嘅電動小巴有個好處嘅，就係咧佢唔會受到呢個油價影響。你知而家入油都好貴噶嘛？ 係啊， 咁其實用電動嘅，咁又有一筆可以慳翻，咁但係你買嗰刻咧又要貴啲， 係 即係有得有失咯。 開頭俾咗先咯， 係啦，俾咗先咯，咁樣咁但係如果真係俾咗或者政府資助嘅，咁其實引入多啲電動都好嘅，即係環保又好啦，或者個價錢方面你有價又唔使咁貴咁樣， 空氣又好啲啦， 係啊，清新啲啦，係咪？ 係啊， 係啊，咁呢個就係年尾開始咧就會運作噶啦。咁到時候邊條路線咧暫時未公布嘅，嗰間小巴公司要試完咧先至再公布俾大家。 希望行屋企附近啦，希望行屋企附近啦。 你都想坐到呢架新嘢系嘛？ 想啦，个个都想噶啦。 咁系新嘢，边个唔想？ 系啦，咁啊睇下边个吓，可以甩牌咁甩到啦。 系啦， 你嗰条线啦。 系啦，希望大家有缘见到，总会有缘嘅。 或者 random 咯，如果佢有承包唔同区份嘅轮住咯。 系系啊，咁啊都要到时再同大家 update 下啦吓。 系咯， 系啊。 好，咁啊倾住咁多先，唔该晒 Toby。天气方面问问阿 O 先，早晨啊 O。 哇！早晨，小华 ，Happy Friday 啊！咁多成功第一线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 早晨啊！出边天气点啊？ 有少少秋意、啊，真系。其实琴日已经有啲噶啦，今日就我自己可能再加上放假前夕啦，即系礼拜五就再叫做感觉就轻松啲啊，可能轻松都关个心情事。嗱、啊，阳光普照嘅，今日蓝天白云都会见得到啦， 几好、 啊。咁即系话有啲秋意咧，配合翻你头先。六点零钟系同行山教练咪倾偈嘅。 哦，系啊，系啊，系啊。 哦，咩讲腊味饭？讲啫，讲啫， 讲都想食啊！ 讲已经想食，幻想到喺山野之间咧， 有个腊味饭， 腊味饭嗰种正。头先阿 Sir 咧，阿 Sir 叫咩 Sir 啊？嗰个 Sunny Sir， 阿 Sunny Sir，Sunny Sir 咧，佢话啲洋人都走过嚟，我想讲。唔止洋人啦，馬拉人啊，印度人、 唐人都行過嚟啦。 你試下行咗咁遠路，攰到一隻嘢咁。 咪咯，佢淨係煲一煲 過嚟啊， 淨係煲都唔夠分啦。 係啊，臘味飯講緊。 咪咯， 咁所以哇正啊！朝頭早，希望呢啲味道咧就提醒大家可以啊，即係秋天來了。第二係咩啊？就是可以輕鬆啲啦，即 係 朝頭早食啲正啲嘅嘢。不過咧揾唔到臘味飯食嘅朝頭早， 食住其他先啦，係咯。 我有啲中式酒樓都有喎，嗰啲叫做雞臘腸雞飯、有啲都有嘅。 係啊， 不過要自己揾嚟食下啦。 好啦， 詳細天氣俾翻小華講。 唔該曬，咁天氣方面咧，大致天晴，稍後漸轉多雲，有一兩陣嘅驟雨噶，最高氣温32度，而家27度嘅氣温，相對濕度咧就係81%嘅，空氣質素健康指數方面屬於2至4，低至到中級度嘅水平噶。 晨光大學。 早晨啦，今日朝头早我哋晨光大学入面咧，咁啊电话旁边亦都邀请到咧就系民间风俗研究者啊周树介介哥，早晨介哥，你好啊吓，咁我哋原住民系列啦，即系香港土产原住民系列咧，都有百家姓嘅，咁啊佢哋一直以嚟咧都可能喺唔同年代嗰度咧，讲紧唔同年代咧，系真系以前讲紧宋朝啊。 明 哲啊，仲元明啊，呢段时间啊，系啊， 系啦，咁啊会嚟到香港嘅，咁啊所以呢啲嘅姓氏嘅人就即真系几百年咧，都喺香港咧就落地生根啦。咁我哋今日咧想探讨一个姓氏，会系边个姓氏咧？介哥， 姓陶啊，陶渊明嘅陶啊， 陶渊明嘅陶，诶，佢哋个族群大唔大噶？ 嗱，香港咧即系一般即系喺民间咧，成日都话新界有五个大姓啦。但其实咧，如果落到去新界行下啲村嘅话咧，你发觉咧喺屯门啊，有个就系姓陶咧，原来佢哋好大嘅喎。 系。 佢成千几二千人，我有、哦、五条村。 喺屯门边度啊？ 咁啊，所以咧，佢哋主要集中喺边度咧？嗱，咁啊，屯门有五条村，佢都系佢哋开嘅。吓。诶，青砖围。 吓。 屯子围。 吓。 永安村。 吓。 屯门新村。 吓。 仲有一条好大好大嘅，就叫泥围。 哦，黎维，黎维咯，我哋交通消息都成日讲嘅。 系啊，黎维好犀利噶，黎维好大噶，大过晒其他嗰四条村噶，系啊。咁呢五条围咧， 深井去唔去到嗰度噶？ 去唔到咁远啊？深井你先系搭车去啊？ 唔系啊，即系佢哋姓陶嗰啲有冇去埋深井附近？ 嗱，我啊冇深入研究啦，因为咧佢哋个分支咧，主要都系分支喺元朗啊一带。 哦， 即系由屯门北上去到元朗，但都有啲村咧都系佢哋姓嘅，譬如话水边啦，水边边个水边围啊，水边围佢就走姓陶嘅，就同佢有关系、 啊。水边围又成日听噶，交通消息 系啊，系啊。咁佢哋喺屯門嚟講咧，就一方大姓啦，咁樣啦。咁所以有咁多條村啦。咁佢哋嘅太公幾時落嚟香港呢？嗱，大約就係元末嘅時候，元朝末年啦。 係。 咁都嚟咗成幾千600-700年嘅啦。 即係嗰陣時打仗，咁啊 走嚟啦。 即係朱元璋打嘅時候咧，哇，唔係好對路喎，咁走啦咁樣。 咁佢哋大約係咩？佢哋邊個鄉下咧？咁嗱。咁我哋香港原居民有啲係江西嚟，有啲喺江西最多啦。佢哋喺廣西嚟，佢個太公喺廣西過嚟咁樣嘅。 係咩藤縣嗰啲係嘛？ 嚇 嚇廣西藤縣，我淨係知呢啲咋。 廣西藤縣咪以前阿鄧扶協啫嘛，佢哋唔係佢哋應該係屈林，即係今日嘅玉林啊。 哦，玉林嗰邊 係啦，嗰邊真係成日嘈到好巴閉啊，食狗肉嗰度啊。 喺呢啲唔讲啦，系 咁咧，佢落咗嚟香港之后咧，咁就喺最尾喺屯门落脚啦。咁啊，跟住越住多人啦，咁样嘅。咁就不过咧，佢哋就有趣啲嘅。佢个方名唔系好犀利嘅，反而做生意就好叻。耕田啊，做生意啊，主要系咁样维生啦。咁啊，跟住啊，一路而家落到嚟啊，咁啊，佢有一个太公啊，明朝喎。系教书先生嚟嘅。 哦，系啊。 系啊，咁你估佢教书去边度教啊？ 佢啊喺嗰阵时嚟 屯门住。 喺屯门住。 系啦，喺明朝，佢系明朝嘅人，你估佢去边度教书啊？ 哇！等我估得開行啲先，佢係應該係我就唔想估佢翻北上去嗰度教啦。 唔該。係 啦，係啦。咁我反而想估佢係咪出九龍啊？ 又唔係九龍， 我又唔係九龍。 佢過邊度咧？過咗梅窩。 梅窩哦， 梅窩啊！ 喂，梅窩搭船喎、啊！哎呀，我諗唔到呢條路添。 喂，明朝啊， 係咯， 佢由屯門過去，其實屯門望到大嶼山嘅。 係啊係啊，屯門而家你見譬如咩？ 但係明朝嘅年代都好偏僻啊， 青龍頭一帶其實你直望都係赤鱲角啊，係赤鱲角田灘嚟㗎啦。 但係佢係赤鱲角背脊後邊。 係啊係啊， 去梅窩度做教書先。 咁佢係直頭坐船去到梅窩，定係坐船再行山咁樣啊？ 佢嗰個年代啊，真係冇講話，不過通常咧都係由落過去咧，即係東涌嗰邊再行山過去。 哇！ 都係過咁啊，咁樣過嘅。 其實以前啲人先係行山達人啊，因為我哋今日又話有咩 gear 又剩。即系要装备嘅啫， 以前全部都系坐船行山，坐船行山，行山坐船咁嘅啫嘛。 系咯， 系啊，咁啊，咁啊喺嗰边教喺边个教书，咁后嚟咧就因为佢嗰子孙讲咧，即系好中意个地方啊，即系教咗成世书喺度，好中意个地方。咁啊过咗身之后咧，都冇翻去屯门撞， 吓， 仲撞咗喺梅窝。 系 啊， 佢真系好中意。 每年重陽嗰陣時候咧，哇，好遠，今日都遠啦、 哦， 今日都要去好遠咯，去到梅窩去拜山噶。 係、啊，今日已經好啲啦，今日又而家有屯赤隧道。 係啊，咁而家快啫，就以前佢都要搭船再行、啊、再搭車咁去噶。 係啊，哦，可能佢啲子孫都會問喎，點解會撞到嗰度嘅咧？我哋明明屯門㗎喎。 係啊，係啊，咁啊，因為佢喺度，佢工作地點嚟㗎嘛。咁啊，佢好中意嗰個地方，所以就咧最後屘都喺嗰邊中路啦，咁樣啦。 係。哦， 系啦，咁另外佢又有个太公，又明朝好一个有出嚟喎。呢、這个明朝呢、這个太公咧，好有钱嘅。 系 有钱系点样咧？嗱，新界西边咧，元朗嗰边有个民间掌故嘅， 系 就话咧，姓曹嘅有个太公，同锦田姓邓个太公咧，曾经试过一次咧，就两个咧就系亲家嚟嘅。 系啊，姓邓我哋之前都讲过噶啦。 系啊，大家斗有钱。 吓。 大家就有錢，啊、即係傾傾下咧，唔知點解兩個就有錢。咁、 啊、 咧，姓陶嘅呢個太公咧，就話佢又出，佢咧就有好多糖啊。佢又做賣糖嘅，種糖啊，借糖啊。 係，哦 ，sugar 係啦。咁咧就同嗰個姓鄧嘅太公咧，就大家嗌上嚟啦。咁啊，鬥有錢啦，點鬥法咧？咁咧佢就一間間糖，就屯門排過錦田。咁咧姓鄧嗰個太公就話咧：我用相等價錢嘅銀。一栋栋银由锦田排翻到你嘅屯门， 哇！ 系啊，讲起身犀利啊，系咪啊？但最后尾梗系吹水啦，你点保安啫？系咪先？你爸爸俾人抢咗点算？ 喺以前有山贼噶嘛，系嘛？ 梗系啦，你边搵咁多人帮你睇住啲钱啊？系咪啊？咁但系呢个喺新界嘅民间咧，都系流传嘅，呢个古仔都犀嘅。咁啊，即系冇理真定假啦，但从中咧可以知道咧，就系姓陶咧，即系曾经咧，即系佢哋嗰个即系个商业啊，即系佢哋呢个家族嗰啲商业发达啦，搵到好多钱啦，耕田啦，种地都好犀利吓。虽然方明就唔 系 好成， 系咁咯。咁佢哋嗰个你头先话借糖啦，佢哋嗰个生意喺香港做定还是系都系翻？内地做噶， 蔗糖咪就喺条村度种咯， 就系种蔗糖。 系啊，种完之后咪收集咗佢之后咧，提炼咗嗰啲出去卖咯。我哋新界好多嘅村咧，其实咧都有种蔗糖咧，作为一种即系叫帮补生计嘅耕作嘅。 哦， 即系除咗种稻啊主力啦，咁、 啊、 你要有啲人有啲帮补，有啲咩噶嘛？ 系啊系啊， 有兼职啊，帮补下噶嘛。不过好多都系取集蔗糖嘅。 哦， 点解咧？香港嘅土壤咧，种啲糖都算甜嘅。 哎呀，咁呢个真系而家种多唔多呢啲？譬如香港种蔗糖，我又唔系好觉 种嘅。种蔗就种啊！大規模種嘅村嘅乜都唔種啦，但係野生嘅我就間唔中都見到嘅，仲見到有嘅。 係啊， 係啊，有借噶，有借嘅。不過唔知有冇人摘咁解。 哦， 係啦、啊，因為種借咧唔係話你想種係種嘅，因為都要佢個土壤係種特別啲嘅，因為咧大家都係借。 嗯。 點解佢啲借會甜啲？你借唔甜咧，就係因為佢土壤嘅問題。 哦， 系啊，咁香港咧啲蔗咧，曾经学者几出名噶，特别系十八人十八乡啊，屯门嗰边一带咧，咁啊，即系有专人去落乡咧，去收集啲蔗，收集啲蔗糖啊，咁啊，呢佢卖到边度咧？卖到南洋嘅， 哇，真赚外汇噶咯，佢哋嗰啲就 咁啊，老板赚外汇咯，啲村民就唔知赚乜啦。 系、哦，老板系外汇，村民都系等老板收货嘅啫。呢啲都系 系啦，冇错。 系啊，咁啊，屯门啦，就系或者一带啦，姓陶嗰啲，其实佢哋都几多故事啊。咁你头先话到佢哋同姓邓嘅都有曾经对过亲家，即系竹门对竹门咁样 嘅。系啊，系啊，系啊，佢联姻，譬如话佢哋姓陶嘅同下村啦、 啊， 下村佢哋咧都好多，因为好近啊嘛，地缘上，咁所以咧佢哋好多都系嫁俾姓邓啊，或者姓邓嘅娶个嫁女过嚟咁样都有噶。 哦，咁佢哋嗰啲婚宴会唔会即系两边都咁有钱啊？ 嗯， 又话铺银仔啊，跟住又话摆啲糖喺度啊。咁佢哋嗰啲婚宴会唔会即系叫做盛极一时啊？摆都摆一百围嗰啲咁样 嘅。咁细又唔知啦，不过咧佢又有样嘢又几好笑嘅。咁咧叫咩咧？就话佢哋咧姓土咧，因为佢都一个传统大族啊。咁佢哋做啲风俗嘢咧，都系好俗嘅。 系。 譬如今日抽婚啦。吓。抽婚，咁咧佢哋会有抽祭嘅。吓。一样有抽祭。咁啊，譬如春秋二祭啦，开灯啦，咁样嘅。嗱，咁样开灯咧。 佢哋有一個傳統咧，我目前嚟講咧，喺香港嚟講都係得佢哋一個做嘅啫。 開燈係要做啲咩？即係 生仔啊，生仔點燈啊？ 哦， 喺個祠堂度點個大燈。 呢個就唔同嗰啲皇上點燈個意思㗎啦，係嘛？ 唔係嗰只。咁啊，佢哋即係好香港好多遺孫生仔，每年都要喺正月十五點燈㗎嘛。咁佢哋點燈嗰日咧，就有呢個叫做我哋叫做食燈酒啊，即係食盤菜啊。 哦， 阿公俾錢嘅，阿公俾錢嘅，請啲村民食嘅，好啦，但佢哋食食盤菜咧就唔係用個盤嚟裝嘅，係啊，係用個鍋嚟裝。 咁佢哋呢個鍋 菜，冇錯，係鍋菜，用個鍋嚟裝嘅。咁咧，我喺其他村都好少見到有咁嘅做法嘅，即係通常都係話盤菜用個盤啦， 係啊， 佢用個鍋嚟上嘅。 但係個盤同個鍋其實形狀就差唔多啫喎。 係啊係啊，咁點解用個鍋嚟上咧？佢話咁有啲老村民同我講過咧，幾時就唔係好清楚啦。不過傳說就話咧，試過有一年就用啲鍋嚟上，咁樣食咗完之後咧，跟住嗰年咧就添丁就好勁。 哦。 系啦，咁啊家家户户都有添丁，咁啊大家觉得咧，喂佢意头好啊，有意头好啊，咁于是乎咧就由嗰年开始咧，就逢系正月十五嘅，佢哋食盘菜嘅时候咧，都系改用个镬嚟上菜。 哎呀，而家仲有冇呢个仪式？ 有，系正月十五嗰餐嘅啫，佢哋其他日子食盘菜咧，就仍然系用翻盘嘅。 哦， 系啊，系正月十五嘅啫。 即係而家呢個年代都仲會見到佢有呢個鍋菜嘅， 係啊，用鍋菜㗎，係啊，佢哋個傳統嚟㗎呢個。 哦，幾得意喎呢個， 係啊， 正月十五即係譬如出年咁樣，咁佢又即係喺佢啲原居民嘅地方又會見到。 係啊，佢個祠堂嗰度咯。 哦，哇，呢個都幾特別喎呢個。 係啊係啊。 咁如果住喺附近嘅朋友，不妨去望一望呢個鍋菜喎。 係啊，佢哋好歡迎嘅啊，嗰啲啦。 我都想去 睇下，影下相啦。 係啦，望一望，影翻一兩張相，唔係話要喺嗰度食。去嗰度見識下都好嘛， 人哋有數噶嘛， 係 嘛？ 係啊，都幾好喎。喂，仲有啲咩得意嘅嘢咧？下個禮拜又同我哋講下喎。 好啊，下個禮拜再見啦。 係啊，原居民嘅一啲傳統嘅習俗啊，啲咩得意啊，好似鍋菜呢啲咁樣。 係啊，係 咯。好，唔該曬佳哥先，唔該曬，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七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本港寻日新增5990宗新冠确诊个案，包括5827宗本地感染，再多17个患者离世。院舍感染回落，有7间院舍共7个院友感染。学校情报共746宗阳性个案，18间学校共18个班别要暂停面授课。卫生防护中心说，现时比较清晰见到疫情稳步向下，又相信 BA.5 变种病毒在社区继续有一定传播链。经历第五波疫情之后，未必做到清零，呼吁未完成接种疫苗的市民，特别是一老一幼，要尽快打针，令社会迈向复常的步伐。警方捣破一个跨境卖淫集团，拘捕32人。警方表示，卖淫集团以水路安排内地女子偷渡来港，部分集团成员亦都到东南亚招揽女子来港卖淫。卖淫集团会限制呢啲女子在港活动，不时转换酒店房间，佢哋需要偿还机票同酒店费，并向集团上缴部分收入。警方喺尖沙咀一间大厦拘捕8男17女，除咗一个内地女子，其余系泰国籍。剩下被捕的6男1女相信是集团的骨干成员。行动中，一个人从大厦二楼一个怀疑卖淫单位爬出窗外，原冷气机落到地面被警员截查。警方相信一个人持护照入境，涉嫌违反逗留条件被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和日本经济界代表举行高级别视像对话，提到再过几日将会迎来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保持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双方利益，有利两国人民福祉，也都有利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双方要致力和平友好共处，

就有呢个坚持。 喺新中国嘅土地上，任何外国势力拥有特权嘅时代已经一去冇回头啦。如果中国共产党人连呢一点都做唔到，咁就唔配领导全国人民。 国剧周末影院，唐国强、孙维民主演《外交风云》，逢星期六、星期日上午11点，港台电视3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人生自在叹世界，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叹世界，同大家一起去到广州嘅老西关啊，去探访一位啦，孙黑匠人项仲秋。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102.8， 大湾区之声。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啊！ 嚟啦，体坛一周大事回顾小白，今日有咩好料放送下先啦、 嗯？今日嗱，不如我哋一齐睇睇咧，就系港队啊， 撑港队啊，系咪啊？ 系啦， 第二回合对缅甸、 啊，冇错啦。咁、嗯、其实星期三夜晚咧，咁啊，旺角咧就喺旺角场嗰度啊，咁啊闭门作赛咧就有赛2-0就赢咗呢个缅甸啦。咁啊，寻日亦都有睇到啲新闻咧，就讲话其实都已经即系卖飞嗰啲啦，系咪先？咁其实而家即系一众嘅球迷咧，其实而家都好心急噶啦，因为咧。你有得賣飛，即係有得入場， 係啊， 呢個先至係重點啊！ 因為第一回合咧就閉門， 閉門啊嘛， 跟住啲有啲哥哥咧就爬高睇啦，喺旺角場嗰度。咁跟住啊，重返大球場啊比賽啊，相隔咧好似接近兩年多啦，因為疫情兩年多咧就兩年多香港都未試過主場作賽。咁當然有一啲評論就話：哇，即係緬甸嚟，點解會兩次都係對緬甸嘅？你有冇呢個疑問啊？ 其实我都有 你都有咧。 其实我都有。 咁等我解答一下啦。 好、啊、 其实呢缅甸嗰个球员呢唔系个领队呢就系、是、安达臣旧时喺德甲定德乙踢格雷特霍夫嘅时候嘅队友嚟嘅。咁所以呢即系我同你都系做过神光。即系可能有一日突然间你去日本做嘢。咁跟住呢我就想搵话啊有冇啲在港嘅日本人啊有在日嘅香港人咁、啊、我打俾喂小白拍烂档返嚟帮我一转啦。咁好啦好啦食于微时。即意思係咁样跟住呢对缅甸嗰对球队呢就过咗嚟香港。所以咁佢嚟得啦咁佢就觉得啊横掂你又要隔离咁多人咁你睇多场啦咁样。即意思係咁啦意思係咁啦。 咁今日闭门嗰场就当系热身赛囉。 係啦 咁样咁諗啊。 呢场就真真正正香港队主场啦，因为翻去大球场啦， 大球场啦，系、啊，咁今次亦都系即系啲球迷都准备定啲 banner 啊，又成啊 ，Hong Kong 啊，咁样，总之就系撑港队噶啦，咁啊，我都期待啊，即系期待嗰个气氛嗱，今次呢个门券方面咧，咁啊就一定要喺翻呢一个球场啦，或者足总嗰度先至有得买， 有啊有啊，系，我都入场撑一撑港队，内部入去。同埋禮拜六日冇乜嘢做， 係啦，咁啊網上面就冇得買嘅，咁啊亦都即係即刻買，咁啊即刻俾飛你啦，咁啊最均真噶啦，即係去到呢啲位，突然之間就話開放翻個球場嘅話咧，其實我都唔係好想見到。会即系我都唔系好唔想见到一开场就系嗰啲咩炒卖啊呢啲冇咗啊最好啊，因为真系可以俾翻 撑港队嘅球迷入场。 老实讲，如果香港队啲波飞有得炒卖咧，足球都盛世啊！ 咁梗系啦， 即系嗱，一半一半。嗱，小白梗系讲得啱啦，即系叫你港台嚟噶嘛，话炒飞梗唔得噶，一张都唔得啦，黄牛系啦，痛击啦，痛打啦。但系 in between， 即系我哋用另一个基本面 fundamental 去分析。有炒即系求过于供，系咪先？求过于供咧，虽然系一个失衡嘅市场现 况，球迷饿咗好耐，系咪先？ 即系证明香港足球队有价值啊！ 有价值 系啦，即系咁 讲，真系越嚟越有价值。其实睇到嗰个嘅整体实力啊，或者当佢哋出去打外队嘅时候，其实嗰个方向都唔错啊！吓，咁啊，球迷就可以入场撑一撑港队啦。喂，另外都想讲一讲呢个费达拿， 系啊。 咁啊，瑞士网球天王费特拿咧，咁啊上个星期就宣布啦，咁啊打完之后打埋啊，咁啊由今晚开始连续三日举行嘅一个利华杯之后啦，咁啊就会正式挂牌噶啦。咁啊喺佢嚟紧嘅时间啦，咁啊今日夜晚其实都有一场好似佢嘅比赛嘅，咁但系佢都见到其一直以嚟都受住呢个膝头哥伤患， 系， 因为冇办法，运动员最大嘅敌人咧 就系自己嘅年纪同埋生命嘅， 就系同埋呢个伤患， 系啊， 好难搞嘅，即系你伤咗佢再复出，跟住又话再创高峰，咁但系其实你始终。你就算唔傷啊，要打到佢哋咁樣嘅 level 咧，其實都已經係好犀利 嘅。冇錯啊，即係好似煙花咁樣咯。 冇錯， 即係運動員嘅生涯真係璀璨嘅，不過真係短暫咯。呢個就係即係作為球迷啦。如果你係瑞士天王啊，費達拿嘅 fans 咧，過往都睇過好多場好多場經典嘅球賽㗎啦。 喂，費達拿有冇好似拿度咁開曬學校㗎啦？已經 有啊，有 係嘛？ 費達拿都好多嘢搞㗎，好好肯幫。帮助弱势嘅，我知道 佢系啊，但我又唔系真系好肯定佢到底有冇好似拿度咁样有自己嘅网球学校。 其实会有噶啦，迟啲 啊， 今日冇，听日都会有。 张德培都有啊， 系啦。嗱，小白今日同你深入讲下咧，一个国际赛同埋联赛嘅情况啦。咁啊，我原先想讲阿仙奴嘅，今日都即系点解今日着咗呢个阿仙奴波衫咧？原因系咧。因为今个礼拜是国际赛赛期，咁你知噶啦，公司都有好多人中意唔同球队噶嘛，系咪先？费事大家即系叫做不咬而言啦，我啊自己中意阿仙奴一件事啫。咁但系你啲英超咧群雄割据噶嘛， 系啊， 依家曼城又好劲，系咪先？ 曼城真系 利迷又好忠心，曼迷更加系不 离不弃， 系不离不弃啦。 不离不弃之后咧。魔性尽现、 啊， 最近 魔性澎湃、啊啊、今日唔系想讲英超，反而想讲呢啲国际赛咧，其实窒碍咗本地嘅联赛，即系四大联赛一啲发展。嗱、今个礼拜咧好多嗰啲欧国联啦、欧洲 U 廿一嘅外围赛啊，嗰啲赛事啊，其实咧外边咧好多评论同埋足球评论人咧都喺度讲咧，其实今年咧已经英超要开快车，因为有世界杯，其实欧国联系咪需要搞咧？ 系， 因为其实。欧国联咧系唔好睇嘅，好多嘅评论讲，咁你你即时喺度讲，点会唔好睇啊？人哋出国家队嘅，即系譬如德国嚟紧礼拜六德国对匈牙利，咁德国唔敷添都有半队国家队睇啊，系咪先？咁譬如波兰又有利云入波斯基睇啊，咁但系咧问题出现咗啦。个问题咧就系佢哋踢翻国家队嘅时候咧，其实同啲队友夹唔到，同埋根本冇锻炼。平时咧喺球会咧就有好多人喂波俾佢。我举个例子，夏兰特咁样啦。夏兰特咧就系平时有 夏兰特 set 波俾佢， 系好多输送啦。 咁就当然啦，要讲翻先。如果佢个入球能力、把握能力唔高嘅话咧，其实喂波俾佢都冇用嘅。 但系你中线曼城系黄金中场嚟嘅，即系譬如你有其他嗰啲球员，譬如迪布利嗰啲好识喂波，或者其他好嘅球员识得喂波，但系你翻到国家队其实做唔到。咁好啦。即系变咗欧国联系乜嘢咧？为踢而踢，即系啲球员去到，要搭几个钟头飞机，去可能去边个地方作客咁踢咯，踢跟住咧啲叫做球队嘅实力又参差，参差系譬如你德国对直布罗陀咁样，有乜为咧？炒人哋十比零， 系啊， 好啦，唔炒人哋十比零， 跟住又惊 又 话 你唔尽力啦，咁。跟住最后咧，都系令到个比赛赛事咧欠缺观赏性，而且咧啲赛果咧往往都系你估唔到嘅，因为譬如德国唔敷添，我哋今场，因为下场咧嗰啲德国嘅球员啊喺德甲咧要争标，拜仁咧唔放人，拜仁唔放人，多蒙特唔放人， 系 两大德。甲嘅球会唔放人， 仲有好多球员，譬如咩肖克零四嗰啲，其实佢哋都有啲国家队分子喺度噶嘛。 跟住唔放人啦，得啲二线兵踢得噶，二线兵又未必会尽力。跟住咧，随时咧 嗰對頭先講亂啦，譬如直布羅陀嗰啲球隊啦，渣啲啦，真係、你聽個名字都知啦，即係雖然人哋都係歐洲嘅一個國家，咁佢隨時咧全世界排名200咧，就同你德國打和，咁你呢啲賽果你又會想睇啊？你會想睇呢個球迷？当你礼拜六得闲啊，九点钟啊，有场德国波啊，睇唔睇啊？你唔睇啊？ 攻嘅唔想攻， 守嘅咧就搏命守。 系 啊，咁啊窿窿零比零，有咩位啊？你落去踢，你落去同阿仔踢咧，仲好睇啲可能。 可能 你明唔明啊？梗 系啦， 即系你落去海滨道海滨公园嗰啲球场嗰度，同啲阿叔踢，啲阿叔仲好睇啲，系咪先？ 咪大家落力噶嘛？ 系咯，即系呢个就系好多球评家。都會覺得，喂，歐國聯咧，即係引起嘅一個問題啊，引起即係你點睇咧？ 佢個賽程咧的而且確咧係如果你話要講翻英超嘅，英超而家都即係停咗兩場啦，即係其實亦都有排追啊，即係對啲球員嚟講咧都辛苦。如果仲要再用時間喺即 係係 啊呢啲歐國聯啊。但你世界杯另外一回事， 系啊，因为你四年一度，同埋一个月内搞掂啊嘛， 系啦、 啊。你欧国联系周而复始，一有期啊，我哋又踢欧国联， 系啊， 咁 其实系好 攰啊嘛， 好虚耗球员嗰个嘅状态啊。咁啲球员有阵时啲状态咧，其实好讲就，佢一跌咗落去咧，你要崩翻起佢上去嗰个最好嘅状态，其实真系唔系咁容易。呢、這个亦都要好睇下球会嗰、那个嗱，呢、這个责任又俾翻球会咯。个球员如果喺欧国联踢到散晒之后咧，其实佢都系翻球会嘅啫。 系啊， 佢都系翻球会嘅军医去帮佢啊，心理上面帮佢啊。 你球会个主帅会点啊？就系、是、去翻个原点咯，我唔放人咯。 系啊， 我放人， 冇错啦。 我投咗三场加唔到战绩咁点啊？ 系啊， 鱿鱼香啦，踩鱿鱼啦，系咪先？你闻到味啦？ 成日国家队对球员嚟讲咧，球员一定会系觉得系一个光荣嚟嘅，因为身上边着住自己。代表國家嗰件衫啦，一定係光榮嚟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在於球會嘅角度嚟講，或者如果佢都係想喺聯賽嗰度爭標嘅話，其實佢哋都要諗一諗個歐國聯嗰個存在，甚至乎嗰個賽程嗰、那個影響嘅程度到底去到邊。 所以我今日都要大事咁樣去認真去講下呢個歐國聯啦。咁啊，雖然我哋講廣東話，但係唔知會唔會影響當地賽會嘅決定，因為對於球迷嚟講都係欠缺亮點嘅。講真，即係你譬如今個禮拜六日咧，我寧願睇翻港隊啊，即係好過你。即係其實佢有啲歐國聯咧係真係冇有一場唯一亮點，去到凌晨2:45，意大利對英格蘭比較好睇啲。但你意大利都未必呼添出， 系啊， 系咪先？ 仲要睇下英格兰又出咩人、 啊？你英格兰要飞到意大利，你有边个会肯飞啊？系咪先？咁呢啲全部都考量之列啦。咁啊，唔讲咁多啦。咁啊，转个角度，不如讲埋咧本地甲一嘅篮球比赛啦，仲有少少时间。咁啊，讲琴日啦，咁啊，满贯咧就凭住外援荷里菲特咧狂轰啊，32分咧以112-83咧大赢啊，大胜呢个崇德飞鹰嘅，成球队咧史上咧甲一啦常规赛嘅冠军啊吓。咁啊，直接晋身季后赛啦，嚟到 pay off 啦吓，本地嘅甲一。咁啊，跨年打嘅。打咗年几多，因为疫情嘅缘故窒碍咗。所以呢个球季呢唔系2022-2023嘅。唔知2021至即好似搭緊时光机返去以前咁样。即呢个球季关于本地甲一嘅篮球啦。咁啊即嚟緊啦，譬如9月2号啊 ,20 几号嗰啲呢都有波嘅。咁啊 ,sorry, 唔系9月2号 ,10 月2号。 10 月2号。咁啊即都有南华对呢一个呢永伦啦。嗱呢一场我亦都会入去睇睇啦。即始终有好多球员都系打埋今季都应该收列㗎啦。原因系咩呢，头先讲啦，个疫情三年、有啲球员即系三年等完成个赛事啊，即好似你行山咁样， 其实 系完成㗎嘛。 系好辛苦㗎，即系以球员嚟讲呢几年嘅时间你 系、 可能有啲系黄金时期，你白白浪费咗几年。 即系拖咗啊， 拖 咗后腿。最惨系咩呢，其实即系除咗呢啲球员我讲多句啊，其实呢、个学界赛事呢，即系譬如我哋僆仔打学界咧，好想好想为校争光啊！ 系啊，你件事好热血嘅。 有年几两年停咗学界，你知唔知道？ 吓、我知啊。 咁哇，我最黄金打， 我打咯， 等到 我毕业咯， 系啦，由 B grade 等到 A grade。 咪咯，你樱木花道都冇得打啦，系咪先？如果咁样， 题外话，南二东有张套戏文字， 啊、 下年一月啊嚟了啊吓，三皇工业咁啊，大家期待之中。 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起初先推我两次错，我气焰都正常。 在约便说好，以利数换你奖赏。找一间小店吃饭，浪漫大戏开场，于烛光跟笑意里谈谈童年，提及理想，吃到是应声，静静话言意打烊。饭后未倦吗？跟我逛逛，再送你归家。我可以为你关起手机，上灵魂对话。怎知道三眼就谈到赤住了，错过了你我的家。人像个书生错一家人，蝴蝶满心飞，不过未走近。多想一见即吻，但觉相衬，何妨从夏到秋慢慢抱紧。明月静偷窥这对璧人，何用太心急入晚露低温。正执古典小说里优雅的情感，情愿待身份再献吻。不急于一晚散尽十万夜那温柔，一针针跟你刺绣，年华悠悠怎会满头？风西双灯红楼，仍携着你手。坐邂逅，我喜欢双双漫步在雾里，讲摊牌实在是没趣，跟你这一种路派远旅，只想约会到八千岁，你最写诗作对。何妨从夏到秋慢慢抱紧，明月静偷窥这对璧人，何用太心急一晚露低温。成集古典小说里优雅的情感，谁狂热会自发，谁又要火速试定终身。甜吻每日一小片比较翻重演，父母初相识的气氛。我俩这天初约，逛遍市区所有路灯。与你有种恋爱预感。 约下人啦，老派约会之必要。MC 张天赋，喂，钟哥同你讲下呢一个嗱，唔系话你年长吓，但系咧好想同你讲下关爱座。咁啊，琴日 仲话唔系因为我年长所以讲呢个题目， 因为你会让座啊嘛， 哦、 你唔系坐落去嗰个嘛， 哦、我即系话小白冇爱心， 小白 你唔同佢讲，即系小白你关爱座你唔会让噶啦。 阿欧知道咧，我搭交通工具唔坐嘅， 系啊，佢锻炼啊嘛，佢争在未心樽咋，话你听， 关爱座咁点啊？ 关爱座咧，琴日。有好大嘅讨论，咁我真係好认真去睇啦，原来两边嘅观点都几有趣，咁同两位拍档去讲啦，你哋觉得关爱座应唔应该取消？ 我个人啫，纯粹个人意见，取消佢，取消佢。关爱座呢，因为个原意系好，我绝对认同原意系好嘅，但係佢衍生嘅问题多于个原意嘅， 系啊， 呢个系， 系啊， 系啊， 钟哥好睿智喎，大家听到喂。收音机，你扭开收音机听陈广大说，哇咩啊，阿欧你话取消关爱咗，唔系嘛，咁样咁好嘅嘢。咁但系咧，我都系倾向钟哥嘅观点。嗱，钟哥你多讲少少。 讲一样嘢啫，其实关爱座唔应该系嗰两个位咯， 嗯， 应该所有位都系关爱座。咁、 嗯、 如果你系个人有心系让座嘅，你哪怕你坐到去车尾，你都会让座。 系啊， 咁如果一定要系最方便嗰两个，佢唔肯让座嘅，你就算写到明系关爱座。嗰两个人坐咗喺度，佢都唔会起身俾有需要 的人坐。都冇乜意思，即系要让嘅任何位都可以让。 系啊，即系某种程度上咧，应该教育大家， 如果上車任何人士有需要，你應該讓座，而唔係淨係嗰兩個位俾嗰啲人坐咯。 係，我好認同你的觀點，仲講唔講落去好咧？ 咪可以講， 你講講曬我心入邊，無論我嘅觀點啦，我想法咧，完整咁樣披露出嚟。 所以成日都係話咧，就算有啲人咧，就因為關愛座就容易定性就係，譬如孕婦啊、老人家啊或者傷殘人士啊咁樣。不過有陣時咧，亦都有好多網民即係叫佢哋又幫自己平反咗。我翻工放工，我真係好攰。我真系无奈，我真系好想坐，我真系好想瞓觉。 系 咁，以前曾经有啲 case， 我见过，我记得有啲人直头攞住张纸贴喺只手嗰度。我真 系 好攰，你俾我坐啦咁样。 所以 佢就系因为唔想俾人闹咯。 系啊，所以头先钟哥都讲得啱，我觉得关爱座咧真系叫做弊多于利嘅，但系。要講啲利出嚟，又唔係完全冇利嘅。嗰利係咩？通常關愛座咧好近門口嘅，啲阿公阿婆咧就容易上車落車。咁呢個又不爭嘅喎，我覺得係啊。 其實小巴都有㗎，小巴係啊，佢有嗰幾個套咧，就係最近門口嗰幾個位。 呢個又係當然我哋係講嗰句，原意係好，但係顯色嘅問題多於個原意嘅好處啊嘛。如果嗱，佢有兩個關愛座，或者四個嘛，兩個四個 巴士就係落樓梯 嗰兩個， 兩三個咯，係嗰兩三四個。 如果嗰日有多於兩個需要坐嘅人。咁點咧？ 我唔識諗啊！呢啲 就係好難搞啦。 其實都係要其他嘅乘客自己自律。 你還掂諗啲難題出嚟，我諗到一個啊，有一個坐喺度係吳鎮宇咁樣係嘛？ 係啊，我61歲㗎啦， 我61歲，即係呢個又係，唉，我覺得都係。点去嚟定咧？系咪？即系嗱，我61歲，我振宇我又咪可以坐？当然啦，吴振宇个 case 喺内地啦，咁但系 同埋嗰个系一个宣传啊嘛，即系话俾人听，其实有需要嘅人可以坐啦。 系啦，即系譬如有啲女士咧，即系嗰排嗰段时间痛啊，肚痛咁样啦，我唔讲到咁白，佢要坐，咁你见佢喂后生女靓靓女咁，你都坐住， 面青口唇白咁样坐到， 系啦，咁系咪先？咁你又觉得？可以咯，即系同埋咧，我有个朋友咧，嗰阵时啱啱怀孕啊，你怀孕唔系即刻嘣一声嘣大个肚见肚啊嘛，咁佢又好惊跌啦，跌咗个小朋友，咁佢都想坐啦咁样，跟住佢真系俾人闹咯， 又系咁样咯， 系啦，即系唉，有好多呢啲嘢咯，所以钟哥讲得啱，我觉得。关爱座应该要，即 系 其实关爱个原意系非常好 嘅， 原意系好嘅，但系衍生出嚟嘅问题多咗啊嘛，咁都系嗰句啦，其实。如果一系咧，你就全部取消曬關愛座。如果唔係嘅話咧，全部寫曬關愛座，咁就冇嘢喎。 個個都唔敢坐， 個個都係關愛座。 成個車廂幾有愛啊，係咪先？ 係啊， 你又關愛， 直頭個列車都叫關愛號。 日本政府希望利用日元貶值，吸引更多旅客到訪，以提振經濟。岸田亦都談及日元匯價問題。表明會密切關注匯市走勢，並對過度波動果斷採取必要措施。報導認為，岸田的講法表明，日本政府在自1998年以來首次購入日元之後，可能會再次採取行動。回來本港，警方拘捕三個醫生，涉嫌向病人濫發免針紙和濫收診金，同時拘捕8個病人，涉嫌串謀詐騙。警方说被捕的医生在短短几个月内向病人发出1000多至6000多张免针纸不等，收取由几百至几千元的诊金。其中一个医生在今年二月至六月期间一共发出超过6600多张免针纸，单月最高发出超过3000张。警方认为并不寻常，相信那个医生未有遵守卫生署的指引和检视病历就发出免针纸。警方說會諮詢專業人士，有關醫生是否涉及濫發免針紙。財經消息，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49，英鎊8.842，瑞士法郎8.045，澳元5.217，加元5.827，新西蘭元4.593，歐元7.724。每百日元對港元5.518，每百港元對人民幣90.1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72.99美元，卖出1673.5美元。天气方面，华东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的补充会在今晚抵达华南沿岸。在上午8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12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大致移向吕宋北部一带。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 晨光财经第一线， 8:12星期五的早上晨光第一线这个环节呢，请你来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呢，帮我们分析大市的早晨 Dicky。 Dicky， 早 晨。早晨 Dicky。 早晨欧中哥小华你们好。星期愉快啊大家。 是啊，大家都真的要愉快啊， 虽然 港股和美股都不多愉快。咁啊，讲返昨日港股发生什么事先。咁啊，港股呢跌296点。跌啊不是跌好多，不过呢因为连续的跌幅呢就令到港股呢就创了11年的低位啦。咁啊，后市点睇？当然要交俾 Dicky 帮我哋分析一下啦。几时先会喘稳，亦都系咧散户好想知道嘅一件事啊！吓 ，Dicky 交俾你讲啦，唔该晒。 好，讲到头先你提及啦，港股、美股啦，都表好不济啦。咁美股都系个，即系如果你话寻晚讲个跌幅，尤其是嗰个指数点咧，又唔系好多个啫。吓、啊，讲紧即系。道指啊跌100点，不过又系咁讲啦，一连续跌咗几日啊嘛，连续跌咗3日啦。咁仲有呢就系话喺过去，我都认为真系唔怕一万，最怕万一嗰啲道呢个纳斯达指数又跌到嚟呢啲位置啦。咁、个道指呢又真系唔怕，真系30000，但真系就嚟去到30000啦。咁S&P 500指数呢亦都跌穿咗3800点。咁所以你话好似个指数跌幅都系仲有温和啫，咁但系问题持续嘅跌势同埋亦都仍然未有喘温嘅迹象呢，亦都系令到即系全球投资者呢都系比较心慌慌啊。点解呢？因为而家都会担心即系全球进入一个即系技术性嘅所谓嘅即系衰退，而同时间呢亦都有一个好高嘅通胀。咁呢件事好简单，加埋就叫做滞胀啦。咁当然就好大件事啦，停滞性嘅通胀。全球各国嘅央行呢都严阵以待啦，因为面对住呢一个即系持续上升嘅通胀嘅压力。咁当然喺过去呢段好长嘅时间，咁联储局就系最清楚话俾大家听佢嘅货币政策嘅方向㗎啦。咁到现在之所以点解会令到市场都真系惊吓呢，因为鲍威尔其实喺日前我都有讲到，就系话佢呢就喺过去呢段时间无论言论同埋佢嘅行径呢都系一致嘅，言行合一嘅。咁亦都系令到大家会諗起呢，就系讲緊七八十年代嘅好多任之前嘅联储局嘅主席 Paul Volcker 咧，嗰种大刀阔斧、好狠心咁，理经济嘅后果，总之为咗打击通胀，都要大幅加息，咁令大家谂起佢啦。咁但系你话而家个情况有冇啲唔同？咁系真系有啲唔同嘅，因为无论你话就业市场而家嘅状况啊，各样啊，都唔系话好似即系当年咁差嘅，即系而家就业市场都仍然好畅旺。但问题系而家呢一秒钟畅旺咗噃，即系而家讲紧。有啲大行又话啊，可能都要煎皮拆骨悭下成本，减餐下人手啦。咁有啲即系大型嘅公司咧，都酝酿紧呢一啲裁员嘅消息啦。咁嚟紧嘅就业市场就可能会恶化噶啦。咁再望落去，通胀咁高企咯，全球啲央行都要加息，即系除咗日本嗰啲喐唔到，就要系点啊？喺个市场度即系干预一下啦。咁不过即系虽然话就话真系咁多年嚟啦，即系日本央行都系从来都唔见佢有呢啲干预嘅行动。 啦。即係如果你話講緊即係跌到去24年嘅低位，對上一次真係入市干預就已經係亞洲金融風暴嗰陣。咁但係問題干一干預，咁當然啦，即係都會係干一杯即係都唔係公足有餘啦。啊，而家咧就係令到大家會覺得哦，好啦，我俾你彈少少啦。咁但係真係諗住去旅行嗰啲朋友咩，都唔使好擔心啊。佢唔升得多幾多嘅啫，即係有反彈冇升幅咧，就係呢一種干預即係技術上嘅干預嘅狀態咯。咁所以到現在甚至乎個港股都亦都已經去到都唔係愛與痛嘅邊緣啦，根本已經係即係無盡嘅深淵啊，已經去到即係萬八都穿過啦。咁你話係咪有冇支持咧？真係其實好客觀講，而家市場氣氛咁差咧，就絕對唔會係一啲點樣嘅支持噶啦。咁但係一路試落去，咁港股都跌到10年低位啦。咁其實講緊個美股咧，其實都未跌穿過6月嗰個低位。咁所以即係其實真係相對地去比較咧，我哋嘅港股咧就係衰到冇人有噶啦。即係全世界股市嚟講咧，即係講差表現咧，就即係首屈一指啊！即係我都唔知講啲咩好啦。咁但係寄望就話，起碼去到而家呢一刻啦，即係好多嘢都塵埃落定㗎啦。即係既然美國嘅通脹啊，好多樣嘢咧都已經成為一個客觀嘅事實。咁佢嚟緊要繼續好大幅咁加息，大刀闊斧咁樣收緊貨幣政策，呢、這個都係利淡市場氣氛，特別係啲新經濟股，呢、這個係毋庸置疑嘅。咁但係反觀翻嚟香港，其實大家亦都要調翻轉冷靜少少，就係話嗰個貨幣政策雖然我哋係跟隨住美國有聯繫匯率嘅關係啦，咁即係話我哋嘅貨幣某程度上就係好似而家啦，啲大銀行都已經係喐咗啦，終於都加咗個 P 啦。咁但係咧就1%嚟啫，就唔算話太多嘅，因為如果過去呢段時間嘅即係美國嘅加息嘅幅度，咁但係已經係令到我哋嘅 收 嘅成本 Dicky 多啊， 亦都已經令到我哋個成本都上漲咗㗎啦嚇，即係唉都係冇乜辦法啦，都係慘㗎啦，點講都好 到啊，咁啊唔緊要，阿港股揾到支持 Dicky。我哋继续支持你，你又支持翻我哋、 啊， 我哋互相支持啊！ 正所谓， 我哋最紧要就系咁啊，互相支持，同埋咧，正所谓咧，个股市可以跌，我哋个信心唔可以跌嘅，即系呢个真系要继续保持得到噶，同精神状态都系。 正所谓咧，忧心就要使钱，开心都会使钱咁样啊！我揾啲开心嘢睇一睇先啦。可能九月咧，即系大家都哎呀，即系好多心事重重咁样啊。但系谂下，即系嚟紧咧又有呢、這个有消费券第二期啦嘛。咁可能大家咧又会同即系憧憬一下，可能有啲钱使下，又或者系可能有啲即系防疫措施又会有啲放宽下，会唔会有啲可以刺激到有啲板块咧？例如啊，可以刺激一下旅游业啦。或者本地消費咧，咁我哋睇一睇呢、這個，想問一問 Dicky 啊，譬如話領展啊，又或者係智富啊呢啲咧，即係以商場為主嘅，會唔會受惠到嚟緊有一啲咁樣嘅政策咧 ？Dicky， 好，鐘哥嗱，先講下即係講緊0+7啊，放寬呢一啲所謂檢疫嘅限制啊等等咁樣嘅安排啦。嗱，因為大家都憧憬緊，即係嚟緊11月，可能起碼咧喺體壇上高同金融市場上高咧，都會有啲盛事即將有望舉行啦。咁所以咧，即係大家都會覺得，咦，一定會放鬆噶啦，哇，個個都咁講噶啦，即係無論係啲政府官員啊、議員啊咁樣。好啦，既然係咁樣，咁當然咧，股份上高，我經常都講啊，個指數跌一定有股份升嘅。咁亦都係事不離實啦，即係都係算係我近呢個零兩個禮拜啦，即係都係啲報章。正所謂即係日日都要揾啲股票嚟寫嘅，所以咧都係幾困難嘅。咁盡量揾啲升嘅，或者盡量揾啲唔跌嘅咧，都係我盡量嘅即係嘅選項啦。咁但係都真係有個噃，譬如話我舉個例啦，好似呢段時間即係憧憬放寬，咁譬如話國泰啦、太古 A 啦，都係我可能過去個零兩個禮拜，甚至乎8月開始已經開始講嘅呢股份，其實升幅都幾多嘅，唔係少嘅。咁啊，東哥其實都講啦，喂，咁領展啊，同埋致富產業信託啊，信託啊，咁都係咧，簡單啲講就係話，對於消費券嚟講，理論上本來都受惠嘅。但不過咧，大家要諗，因為無風險嘅投資回報率，即係簡單啲講咧，即係定期存款嘅息率咧，都多咗。即係而家咧開始，大家都會睇到啲宣傳，哇，某啲銀行為咗吸全部嘅呢一個存款。 亦都預咗嚟緊繼續會加息。哇，三厘幾啊，一啲即係三幾年嘅定期存款啊，咁喺咁嘅環境之下咧，一啲傳統即係我哋講話一啲譬如高收益嘅股份咧，譬如話收息嘅股份咧，或者房地產信託基金咧，佢哋嘅股價咧就無可奈何地都會難免受壓嘅，即係個嗰個概念係同債券價格下跌基本上係完全係一樣嘅。咁但係咧，起碼咧都有個憧憬就是說，就係話好啦，咁大家都會睇嘅。如果你話真係冇乜盈利增長概念，即係話哦，你都係硬掘噶啦，都係賺咁多噶啦。例如啲公用股咧就再差啲。咁但係如果你話即係憧憬住，咦佢哋喺即係譬如話租金收入方面，譬如 turnover rent 係同啲商户生意掛鈎嘅，會唔會有啲改善咧？消費券咁我會覺得即係好客觀講，就話到現在呢個階段咧。消費對於市民一定有幫助，因為起碼都可以啊，真係譬如基層買啲日用品啦。咁如果你話哦，即係中產嘅，咁都錦上添花，即係食餐飯都開心㗎。咁但係咧，即係對於個股票市場刺激作用咧，我就認為就細咗好多㗎啦。 咁可能咧，即係追逐呢啲高息嘅股份咧，咁我咁啱同阿小白咧都睇到咧，有啲電信股喎，會唔會去睺下？有啲即係啲派息都幾理想。 係啊，係咪即係瞄準住呢啲即係叫嘅股份咧？呢、這個板塊會有著數咧？啲股民。 其實咧都可以咁講嘅，因為始終第一個收益率都會高，同埋都係嗰句，真係你話如果要攞出嚟稱，好啦，攞中移動啦，咁其實中移動其實同美國加息有咩關係呢？即係大家都可以好冷靜咁諗，其實咦，好似又真係冇乜關係嘅喎。啊，美國緊縮貨幣政策，美國嘅通脹，歐洲嘅通脹，即係同中國移動呢間公司其實理論上即係扯唔上任何關係嘅喎。咁你極其量就啊，美元升，人民幣偏軟下跌，咁咧都會影響到佢啦。咁即係可以咁樣去理解啦。咁但係即係好客觀去講咧，其實喺香港而家呢刻，起碼內地嘅貨幣政策同財政政策咧都係寬鬆同積極。咁而且好客观讲就係佢哋嘅盈利呢都未话有一个好大嘅冲击嘅，咁但係市场嘅气氛就係另一回事囉。咁但係如果你话就係讲到啲中资电信股，其实佢哋嘅收益率都即係非常之高啦，咁但係不过咁即係佢哋嘅收益率高，市盈率低呢又唔係今日嘅事嚟嘅，不过起码即係个抗跌力会好啲，呢个都係客观嘅事实囉。咁今日就寄望住即係唔係一个恐慌性嘅市场嘅气氛啦，因为即係外围都跌定咗，咁但係呢你话即係偏远啊同埋缺乏方向啊，以至个市场嘅信心都未返到嚟啊，咁啊继续喺即係万八嘅边缘度挣扎，略略跌穿，咁都係难以避免囉。 咁啊散户就即係等下先啦，同埋唔好急于捞底啦，虽然琴日呢好多隻个股呢都落返去啦52周嘅低位啦，咁但係有啲係急唔嚟嘅，一步一步嚟啦，係咪啊 ,Dicky? 係，总之唔使驚，听日是一定不会的， 是 星期六大家 Happy Friday 啦。 没错没错，今天早上非常多谢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周林董事黄德基先生帮我们分析大事，不谢 Dicky， 下个礼拜再见， 不 谢 Dicky， 拜拜。 我回来啦， 洗手先， 吃得饭啦， 洗手先， 吃完饭啦， 洗手先， 为什么成日都要洗手的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潮流兴悭啊！吓、嗯，头先你都听到 Dicky 咁样讲啦。叫做供楼的成本又上涨，股票又不听话，是不是先？咁啊，悭咧一定是嚟紧呢一年的大势所趋。 系啊，开完唔到啊，唯有节流翻咯。 系啱啦，小 白楼都应该咁噶啦。 系 系 啊， 悭啲。 平时大家系谂啊，节流唔好啦，开完啦咁样。 唔系，成日啲人都提你噶。悭啲啦， 系啊， 都提你噶嘛，系啊， 我笑啲听，你都笑听啊，钟哥，你讲啫，有冇人够胆叫你啊？冇噶， 唔系我僆仔时代咪有悭啲啦，所以咧呢个系一个传统啊，一代传一代嘅。到我而家长大食嘅之后咧，我都会叫啲年青一辈悭啲啦。 依家唔用噶啦，依家话。收工啦， 系， 但系通常讲第一个字嘅，系啊，收工啦，收队啦，咁样系嘛？好啦，嗱，讲翻内地都兴啊，兴悭钱咁啊，内地嘅女性咧，依家咧就开始咧节俭起上嚟啦。嗱，有一段时间佢哋都会叫做比较因为赚到钱啦，咁啊，又美甲啊、美妆啊等等咁样啦，咁佢哋。 带动呢个悭钱嘅潮流，十蚊住一餐晚餐， 嗯、 人民币十蚊啊吓， 主导啊， 啊主导啊，咁我睇翻咧内地好多报道咧，佢啲小红书咧近排嘅风潮就系用十蚊人民币嚟煮晚餐咯，系啊，咁呢一样嘢，我觉得香港都可以仿效，咁当然 唔系，首先佢哋个指即系佢哋嘅生活指数嗰个城市系咪？但系十蚊都買到幾多嘢先？ 咁呢個限即係睇點樣搞啦。 即係香港都得㗎、嗯，但係你唔可以話我十蚊就攞十蚊出街買一餐嘅餸咯。 嗯、 即係譬如我拉雲嚟講就得，譬如我一嚟攞住 你諗啊，你諗啊， 攞100蚊就買一扎嘢，咁然之後我 攤翻， 咁就易計啦。 即係我菜嘅，我當佢譬如24蚊一斤嘅，咁我咪今次我每一餐食曬㗎嘛。 係啦係啦，咁我攤雲，咁我計就計到。 我都係咁樣諗，不過我諗嘅方法冇咁健康。等一阵咧，小白咧喺佢嗰个饮食图鉴嗰度咧，即系再同我哋分享点样可以悭啲啦咁样。咁我咧就即时喺度谂紧，可能咧即系我楼下咧七蚊一个杯面，加多只蛋，咁啊十蚊之内可以食到一餐咯。即系意思系咁，意思系咁嘅啫。即系唔一定话嗱，头先小白同埋钟哥谂嗰啲啊，即系买一间菜心分四日食，分五日食咁咪得咯。跟住啲肉咧肉碎就啊，第一日咧就爱嚟煎肉饼，第二日就蒸肉饼，第三日 餐肉嘅切薄啲， 系啦咁样，即未必系咁，反而咧系用嗰十蚊，即系攞住十蚊人民币，即系如果用香港就十蚊港币，点样可以做到一餐出嚟，而不失大体， 不 失霸气， 一汤噶唔使啊嘛。 我头先咁样啊。 系啊，咁你一个杯面一只蛋，咁如果咁，我买个面包，买杯奶茶都系，即系都可以有机会做到噶嘛。 系，虽然面包都好贵， 系，但奶茶你唔可以系。 唔系，面包可能贵过杯面。 系啊， 我觉得今时今日 面包真系贵啊。 系啊， 奶茶都唔平噶， 仲要空心个面包， 净饮十几蚊啊。 系啊， 得萧伯成日叫唔叫餐啦，叫杯净饮贵过一个餐。 好啦，嗱，我讲多少少俾大家听啊，其实。內地都想有一個節儉嘅文化啦，咁啊，與此同時，你話喂食物慳得幾多啊？有限錢啫。第二咧就係有啲 extra 嘅luxury 啊，譬如咧啲包包咧，哦唔買到咁一線噶啦，買二三線嘅，咁又唔係用假貨。第二咧就係用化妝品品牌咧。佢哋咧，依家咧用國貨，咁你舊時咧講真嘅，即係舊時啲化妝品應該係歐美勁抽啲啦，即係無論喺個護膚情況啊，或者有陣時女仔即係女為悦己者用，你用到爛面，唔好用噶嘛， 係啊， 係咪先？即係唔係話平就好噶嘛？ 用到身邊嗰個都走埋仲慘。 係啦，隨住內地化妝品嘅品質咧。个质量提高，呢个系真事嚟嘅。咁因为你睇翻倾销世界嗰条数咧，即系内地啲化妆品倾销世界嗰条数咧，系越嚟越多啊，而且以倍数，即系可能3倍、3倍咁样上升咧，系夸张嘅。咁当然啦，即系佢哋都会愿意用翻国货咯。嗱，用国货个取态系咩？因为少运费啊，佢一定平嘅。即係佢嗰個運費最多嗰個國貨係北京生產，咁你運落嚟廣東省啫，係咪先？咁但係你起碼 火車都得嘛， 唔使漂洋過海，唔使坐飛機啊嘛。即係你歐美貨隨時歐美真係運過嚟，咁樣嗰度都有個運輸成本喺當中咯。咁所以即係睇翻好多報道咧，原來呢一樣叫節儉嘅風氣咧，玩咗2-3个月噶咯。咁樣咁我唔知即係譬如香港會唔會有機會都仿效一下啦，或者即係嚟緊都有機會要勒緊少。少少斧头啦，无论男士女士啊吓， 呢个节俭啊，玩咗由出世玩到而家啦， 好 有经验噶， 好唔好玩啊？你讲啦， 我只系变成一个习惯， 系啊， 唔 系咁。如果你 enjoy 觉得系好玩咧、哦，可能玩到一世。 不过调翻转头，唔系话讲啲过头说话，即系调翻转头。如果叫你而家疯狂使钱咧、 我又唔得， 我真系唔识添啊！即系又系即系我譬如叫你今日一日之内使，譬如使100万，使 净系叫你买嘢，唔系话叫你投资。 你唔准买，譬如我买架车唔得，即系要使晒佢。即系可能有啲人得嘅。 即系食嘢咧，其实即系成日都系嗰句，你食得几多钱啊？ 唔系啊，又唔好咁讲啊，可以啊。 如果你有100万嘅话，如果有100万嘅话，系咪先？ 即系如果你自己一个份量未可能。未必食得到咯，但如果我請大宴親睇，可能真係使曬嘅， 請曬成廣播度開咁樣， 但都係一個節儉，其實係一種美德嚟，唔好浪費個資源。 係咁，睇下大家可唔可以做得到咧？喺禮拜五嗰度。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上昼8: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府正招聘新一批55个政务主任，

我首先呢，我发觉当年自己冇睇呢真係好蠢。因为有啲公因为啲公仔好核突。 你而家仲中唔中意嗰隻蓝色嘢先。 我都唔中意。 因为嗰陣時睇同你而家睇两件事嚟嘅。即我唔係讲个古仔呀，係讲个画面嘅質素。以前就係真係第一套真真正正嘅 3D 㗎嘛。 係呀。 呢一套呢你係改良咗，其实佢好似冇咗 3D 㗎啦嘛，已经係。 冇变咗 IMAX 版。 即係你唔使戴眼镜㗎嘛。 要戴。 都要戴咩？ 要戴。其实佢有好多嘢做得细致咗好多、 哦。都要戴返个立体眼镜㗎。 要。 咁即係仍然係 3D。 係啦。 咁但係呢就可能个画面嘅質素呢就再 高。哦，即係你睇个就係 3D 加 IMAX。 係因为佢係 4K 版嚟㗎。佢用咗 4K 压制咁样啦。咁当然你啲画质嗰啲你唔好问我。因为呢我係零手全身 ,13 年前我冇睇。一13年前后睇返啦。我觉得啊，几有意思喎、 啊、 呢部戏。 係 呀。我咁样讲你梗会笑我啦。但呢我有一样嘢呢我都系企喺度嘅。因为呢我觉得呢要戴住口罩呢睇两三个钟头戏呢，我其实呢两三年我未试过睇一部咁长嘅戏。即係 Top Gun 都冇咁长啦，因为。 不过我觉得係 O 好嘢㗎。即係13年前呢大家睇完之后就寻找潘朵拉星球㗎嘛。到大家已经放弃咗寻找呢个星球嘅时候呢O 去睇。 佢开始起步啊。 开始去寻找潘朵拉星球。 唔係啊，我接返。 我哋已经放弃咗啦。冇啊，跟住唔係，我啱睇完，我想揾喎、啊。 其实俾你最大动力睇翻嘅系咪因为你想睇第二集啊？打号嗰啲 系啊，因为佢有四集啊，钟哥话有四集啊嘛， 3、4、5啊，排住队 都出 poster 啦， 系啊，咁啊，唔知大家会睇啦。即系，但系佢嗰个环保概念都几入心入肺嘅， 好重啊呢、這个 老实。不过啊，即刻喺度回想，两位13年前仲记唔记得自己做紧啲咩咧？ 13年前啊， 就系睇呢套戏 咯，系 哦，唔系13年前可能都未做，又做电台未啊？ 十三年做啦，我08年做紧啦，做紧啦，做啦，08年做啊， 系啊， 咁你 都做紧啦系嘛？十三年 做紧， 系咯，做紧咯，系咯， 系啊，出年系齐数啊嘛，即系15年啊嘛，即系五啊十啊咁啊齐数啊嘛，出年 你嘅齐数啊， 系啊，2008啊嘛， 使唔使庆祝下？ 咪要谂啊， 你要请食饭，但系庆祝还庆祝，但系你请个咁样，有冇想法咧，钟哥？ 要谂下睇下点样搞作， 点样搞作系咪？ 即系15年都一个几好嘅纪念嚟噶啦嘛，已经系 开 talk show 咯，好嘛？ 咩啊？ 我帮你审纸税， 系啊， 喺侧边 咩咩啊？佢通常讲咩啊？嗰啲都成真，开 talk show 咯。 而家个体能，而家个体能咧就系一开 talk show 出嚟，诶、哎，今晚多谢晒大家嚟啦，好，拜拜。 系嘛？点会系咁啊？我唔信。 下晚再见。 睇下下年啊，钟哥有冇啲新搞作啦吓。 上个星期曾经讲过欧洲唔少地方佢哋对于 tips 嘅文化系点样，咁万一我哋去到嘅时候咧，知道咗就明白点样去到适应啦。但系唔知道美国同埋日本佢哋 tips 嘅文化又系点嘅咧？想知嘅话，百元号转头话你知。在19世纪的时候，美国经济生活当中 tips 占据着一个相当重要的部分。在那段时出手阔绰的美国商人呢，开始经常就会去到欧洲旅行，顺便呢就将一些美式 tips 的文化带到去欧洲大陆。进入了21世纪，有时还可以听得到美国人在高谈阔论到底 tips 有什么好处，又有什么弊处。但是实际上美国人对于 tips 的文化早就已经习以为常了。Tips 已经成为了美国经济不可缺乏的一部分，也都是服务行业从业员重要的收入来的。 在亚洲的日本 ,tips 属于就是非常特别的文化。经过了他们的传统文化当中融合之后，被习俗允许收 tips 的地方包括就是婚礼、葬礼，甚至乎其他特殊的场合。在一般情况底下，给 tips 会被视为一种的冒犯和侮辱，可能大家都会婉拒的。所以他们在餐厅上面基本上都不会收 tips 的。原因就是跟他们传统的哲学有关。他们认为提供优质的服务是职责所在，道理上不应该得到额外的报酬的。不过在这个情况底下收 tips 是可以的，但是要遵守着一些的规矩。例如将 tips 放在一个特殊的信封之内，以示尊重和感谢。在这个时候他们就会将 tips 叫做谢礼。听众早晨啊，又到咗晨光第一线，晨光警声咁啊，话咁快啦，咁啊新嘅学年都开始咗，就大半个月噶啦。今次咧好荣幸邀请到咧就是、香港警务处交通总部嘅陈家阳总督察咧上到嚟节目担任我哋嘅嘉宾主持，咁啊为大家介绍一下咧有关于学童嘅安全资讯。Jasper Sir， 早晨 ，Jasper。 早晨啊，小伯，各位听众都早晨啊。 嗯， 系啊，小朋友翻学都翻咗一段时间啦。不过其实小朋友咧对于道路安全嘅意识咧一般都比较薄弱嘅，咁所以咧今日我同大家都讲解一下家长或者其他道路使用者究竟要怎样做才可以保障到学童在道路上面的安全，并且避免到交通意外的发生。 Jasper， 那不如呢我们先了解一下家长，我自己都是家长来的，那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去到保护小朋友在道路上面的安全呢？ 如果家长照顾緊嘅係一啲年纪比较小嘅幼童呢，就千祈唔好俾佢哋单独咁样喺道路上面行啦，要时刻拖实小朋友嘅手同佢哋一起行啦，而家长最理想就企喺小朋友同埋车辆嘅之间。咁另外呢，就算唔係由家长亲自带小朋友返学放学，而係其他人士啦，包括爷爷嫲嫲或者工人姐姐咁啦，咁家长都要经常叮嘱提醒佢哋啦，喺道路上面千祈唔可以有一秒钟嘅松懈，记住都係要拖緊小朋友嘅手啦，唔好俾佢哋冲出马路啊。 小朋友单独过马路呢其实真係危险㗎，家长同埋照顾佢哋嘅人士咁就记住呢，拖实佢哋隻手先至好过马路。我自己每一次諗住过马路之前呢，都会拖住仔仔隻手㗎。Jasper， 咁仲有冇其他嘢家长需要留意嘅呢？ 小白当然有啦。咁大家都知道咧，家长往往都系小朋友无形中嘅学习啊，同埋模仿嘅对象。咁所以家长咧喺日常出行咧都要以身作则，切实咁样遵守交通规则啦，用行动向小朋友咧自细灌输正确安全使用道路嘅方法。咁容许我举个例子啦，例如喺等候过马路嘅时候啦，家长可以话俾小朋友佢哋知咧交通灯嘅运作，同埋点样先至可以安全咁使用行人过路嘅设施。另外咧，当家长等小朋友放学嘅时候咧，就记得唔好企喺校门嘅对面马路或者校巴落客位置嘅对面马路等候啦，因为小朋友咧喺放学或者落车嘅时候咧，可能因为见到爹哋妈咪咧会太过脆弱，一时间会忘记道路上面嘅危险咧而冲出马路噶。 咁各位家长接小朋友放学嘅时候咧，真系要留意住等候嘅位置啦。喂 ，Jasper， 不过咧唔系个个学童都有人接送放学噶噃，咁有冇一啲嘅提示可以俾到自己翻学嘅同学仔先？ 正如我啱啱所讲啦，家长就千祈唔好俾幼童咧系单独喺道路上面行走。不过如果无可避免啦，要学童自己一个放学啦，咁家长记得叮嘱啲小朋友啦，千祈唔好喺过马路嘅时候咧系做一啲分心嘅嘢，包括嬉戏啦、饮食啦、玩手机啊、戴耳筒啊，甚至系一边行路一边倾偈等等。 咁有时唔系小朋友过马路时间咧就唔专心挂住玩嘅，而系小朋友咧就赶头赶命翻学啊咁样，又或者咧就大漏嘢心挂挂，咁啊搞到你未能够专注过马路嘅噃。 冇错啊，所以家长要协助小朋友咧安排充分嘅行程时间啦，同埋教导佢哋妥善咁样准备上堂嘅物品啦。因为赶时间又或者真系心里面有挂虑嘅小朋友咧，喺道路上面就唔能够专心交通嘅情况啦。除此之外咧，小朋友自己一个喺道路上面咧，更加要记得正确咁使用过路嘅设施啦，同埋睇清楚马路上面冇车先至好过马路啊。 各位家长咧，记住提醒小朋友自己过马路嗰阵时啊，千祈咧唔好因为心急而唔用附近嘅行人过路设施啊。喂 ，Jasper， 讲开行人过路设施啦，我知道有一个叫做行人四宝喎，包括有斑马线啦、行人天桥、行人隧道同埋行人过路灯嘅。咁大家除咗要善用呢个行人四宝之外，仲有啲乜嘢特别要留意呢？ 无论大人定小朋友啦，懂得用行人四宝是很重要的。另外同学仔在横过马路的时候，其实未必知道自己是有机会进入到车辆的盲点区域的。所以大家记住提醒小朋友，千万不要在过马路的时候行近车辆，尤其是大型的车辆。还有同学仔有时候在车和车之间冲出来，司机可能因为视线受到阻挡，看不到行人的身影而做不及反应，就会引致交通意外的。 听说无论是司机定还是行人，在这个道路上真的要做到专注、忍让、守法，这样才可以避免到意外发生。 冇错啊，小白。家长咧都千祈唔好心存侥幸啊，谂住唔会咁易发生意外咧，就随便放小朋友出去喺马路上面行啦。就好似上个月嘅一个朝头早啦，一个七岁嘅女童乘搭校巴啦，去到慈云山慈政村落车啦，并准备咧系由马路行翻上行人路。咁期间咧，怀疑佢可能行得太近嗰个校巴嘅车身啊，而司机都未有察觉女童嘅身影啦。喺开车嘅时候咧，就将女童撞到並且捲咗入車底裏面。不幸中嘅大幸咧，就係意外之後咧，女童都係腳部受傷，冇生命危險。 咁聽落都相當之危險啊！所以小朋友咧真係要小心啲啦。喺過馬路嘅時候咧，要打醒十二分嘅精神，亦都要同車輛保持一個安全嘅距離。Jasper， 我之前咧喺社交平台咧上面見得到咧有段嘅影片啊，咁有兩名嘅男學生啦，就喺兩架車嘅車罅之間咧就攝出嚟橫過馬路喎。他们因为视线就被遮挡，看不到一架爬紧头的电单车正在向他们驶近。好彩在他们的过到一半的时候，后车司机及时响安提一提他们两名的学生，他们就立刻退回行人路，才可以避免这些悲剧发生。 是啊，小伯，我都有看过这条片，其实这两个同学仔真的很好彩、其实这些情况真的一点都不罕见的。好像今个月的五号在土瓜湾江苏街附近也都有两个学童在过马路期间，他都是没有拖实大人的手，也都没有看清楚路面的情况就冲了出马路、导致有一架迎面驶来的货车收制不及撞到其中一个学童，都是好彩的，就是那名学童都可以自己起翻身没有大碍。但是都是想讲一句，真的不可以给小朋友单独冲出马路的。 是啊，每次听到这些都觉得是非常危险的，有阵时有惊无险都不好、过马路的时候其实大人真的要拖住小朋友的，不要让他们就自己冲出马路以免发生意外嘛。 Jasper， 学童除了会步行之外也都会坐校巴上学或者放学的，在校巴上面其实有没有东西需要留意的呢？ 有啊，小伯，学童在校巴上面都有些规则需要遵守的，例如千万不要玩车门、尤其是车尾的紧急出口，因为过往都有试过发生学童因为玩校巴的尾门而跌出车外的、除此之外，作为乘客上了车之后就应该即刻扣好安全带，亦都在车辆行驶的时候就不要跟司机聊天或者大声呼叫骚扰司机，亦都千万不可以将自己身体任何部分伸出车外，而最后的就是要等到车辆停定才好下车。 为了小朋友的安全，家长都要时刻提醒坐校巴的小朋友遵守以上的规则。喂 Jasper， 我知道校巴上面多数都有一些叫做跟车保姆的，他们有责任去到保障学童在校巴上面的安全的，不知道这些保姆有什么需要特别的留意地方呢？ 在上落车的时候，校巴的司机或者保姆是应该给学童最先上车或者最后的落车，如果学童要单独落车，尽可能要给他们在没需要横过马路的地方给他们落车。 讲到给学童上落车，我在经过一些学校的路段的时候都见过很多私家车停在路上，搞到很塞车。 Jasper， 警方就着这些情况有没有什么应对方法？ 冇错，小白，好多嘅家长都会揸私家车接送小朋友翻学放学噶，佢哋为咗方便有时仲会违例停泊起双黄线啦，甚至系会停喺行人路上面等候小朋友嘅。咁但系咧呢种不负责任嘅驾驶行为咧，系会令到附近嘅道路啦塞车嘅。有见及此咧，警方将因为违例泊车而引致严重交通阻塞咧，纳入重点交通执法项目，采取严厉打击嘅执法方针。嗱，就好似今个月开学日一号、二号啦，咁为咗配合新学年嘅开始咧，警方喺全港各区进行咗一连两日代号守护者嘅交通执法行动。嗱，目的就系打击危害学童行人安全的交通违例事项。在行动中，警方一共拘捕了两个人，拖走了19架车，并且发出了2824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和传票。 Jasper， 除了就是将9月份的道路安全宣传主题定为学童行人安全之外，警方在宣传教育方面有什么活动推广学童行人安全呢？ 其实警方一直透过不同的渠道宣传和教育学童在道路上安全和守法的意识，就好像今个月的14号，我们交通总部吉祥物洪 Sir 就带了最新推出的学童行人安全宣传包到访旺角区一间国际幼稚园，跟他们做一些道路安全的分享。活动中除了和学童、老师和家长分享道路安全小贴士之外，亦都同學仔一起試玩宣傳包入面的交通安全技添，等他哋可以在遊戲中學習正確的道路安全知識。 我早排在警隊的社交媒體平台嗰度啊，仲見到著名的藝人安德尊先生拍了一段宣傳短片，去到就係提醒家長要照顧好同行的小朋友，同埋遵守交通規則添。 唔止添㗎，警方喺今年嘅4月亦都舉辦咗一個叫左思右想嘅親子填色比賽，同埋四格漫畫設計比賽。直至同學童同埋佢哋嘅家長係推廣道路安全知識嘅。除此之外，我哋交通總部吉祥物洪 Sir 仲會不定時咁樣透過網上資訊同埋社交媒體平台發放有關學童行人安全嘅信息㗎。 透過警方嘅執法同埋宣傳教育兩方面雙管齊下嘅努力啦，相信小朋友、家長甚至乎就係揸車嘅司機都會喺道路上面更加小心啦，時刻都會緊記住專注、忍讓、守法。咁喺節目完結之前啦，再提一提各位家長或者就係大人喺道路上面，記得就係拖實小朋友隻手，千祈唔好貪一時之快，俾小朋友亂咁衝出馬路。今集嘅時間就差唔多啦，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 拜拜。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咧喺我哋大壮开咪入边啊，电话旁边打咗俾大壮咪啦。早晨，大壮咪。 早晨，小白。 你好啊，咁啊，最近咧，咁啊，相信大家都知道啦，喺英国方面咧，就英女王就离开咗啦啊。咁啊，香港以前咧就殖民地嘅时候啦，我自己小学嘅时候咧，喺个课室前边啊，都有英女王张相喺度嘅。咁啊，所以咧都可能令到我哋好多香港人会觉得啊，系啊，一个时代咧又完结咗啦咁样。咁除咗有呢个感觉之外啦，咁啊，唔知系法律上边咧。会唔会好多字眼上面、法律上已经系要作出改动嘅咧？大壮咪， 绝对有个小白。不过你讲翻一般嘅小朋友时候啲经验咧，即系平民嘅角度嚟睇咧，我个时代都仲有话夜晚咧嗰啲大台咧、收台嘅时候咧，仲要播翻佢哋英国国歌啊， 哦、 有翻阿士头婆张相登喺度嘅。 哦，呢、這个我又冇印象咯，呢、這个 系啊，慢慢咧就去直化啊嘛， 系 咁咧就取消咗呢啲嘢啦。但问翻啲大人咧，原来以前入戏院睇戏咧。啊！开片之前即系电影啦吓，啊，仲要系又系播国歌要起身嘅噃。 哦，系啊， 系啊，咁所以即系各个国家啲礼节啊程序咧，即系都就唔同啦。咁啊，呢啲慢慢有兴趣先睇下啲掌故啦。 啊，好啊， 不过就始终咧系在位咁耐咧，全世界最耐嘅一在位君主一次嘅仔。 系喎， 咁亦都系好多各国元首啊，我国都有系揾黄岐山出去睇啦，观礼啦咁样啊。咁就大家都會注目，咁有啲嘢呢就大家可能會留意就話啊，以前香港呢喺法律界嗰方面呢，我見到有啲傳媒都提及啦，就話啊叫做御用大律師係咪，咁叫 Queen's Counsel， 咁冇咗個 Queen 之後點呢，咁咁睇下之後個承繼者係咪又係 Queen 囉， 唔係喎，而家唔係 Queen 喎， 而家點咗查理三世就 King 呢，咁點呢就叫做King's Counsel 㗎啦。 哦，真係要轉㗎啦，咁啲字就全部都係咪 要轉㗎，即使係以前譬如係伊麗莎白二世之前呢，咁佢譬如佢爹哋呀咁嗰啲真係 King 嚟㗎嘛，咁所以睇返當年嗰啲咁嘅報道啊啲案例呢啊，咁有啲出名嘅，当时嘅御用大律师咧，都系 K.C. 嚟嘅，后面嘅住啊，冇谂咗系九龙城啦。啊，咁其实如果你话讲紧啲字眼咧，除此之外咧，仲有啲案件啊，咁咧就如果你睇翻以前嘅香港案例咧，都系跟翻英国咁咧，你见到个好大嘅 R 字嘅， 系啊系啊。 咁跟住個 V 字，咁譬如 RV 陳大文咁樣啊，咁咧嗰個 R 代表乜嘢咧？就代表 The Queen 嘅。咁不過咁，佢即使 The Queen 轉咗 The King 都好咧，個 R 唔變嘅，因為佢跟翻拉丁文係啦。咁如果我冇讀錯咧，如果係Queen 嘅話咧，就到 Regina。咁如果係讀 King 嘅話咧，就讀呢個 Rex 嘅，咁都係 R 字。 都係 R， 所以個 R 咧就冇轉，不過個意思就轉咗嘅。 意思轉咗嘅，咁但有冇第二啲嘢要轉咧？有，你望下嗰啲好多時見到啲章咧，或者啲 batch 啊定乜嘢，以前有好多好大隻字寫就 ER 或者 E2R 噶嘛，咁其實就係個 E 就 Elizabeth 啦，係 伊麗莎白嗰個， 係啦，伊麗莎白就係，咁但係而家開始咧，英國咧睇到就陸陸續續要改啦，因為新上任嘅咧，新上位嘅咧就係查理三世咧，咁所以变咗 C R 啦， 系 C 和 Charlie 啊，真系啊，中间可能有个三字啦。 哦，呢个就 C R C 三 R 就唔系 C R 七嗰个啦。 系啊，嗰啲唔系同足球冇捞乱，系咪有三 R 啊？ 系啦 ，C R 七啊，咁啊一阵买个波鞋度啊，咁啊，咁啊有啲啜入啊，留意下咁。咁亦都以前有人打趣咧，就话喂，如果一对皇后乐队就 Queen 啊。俾英女王起诉，咪变咗 Queen against the Queen 啦，咁啊讲笑噶啦，咁啊主音歌手都已经啊离世一段时间啦，大家睇电影睇到啦，咁亦都我哋留意到今次嗰、那个葬礼啦，有好多仪式啊，亦都好多仪仗队啊，或者系参与人士咧。就着咗好多唔同嗰啲古装系嘛？ 系啊系啊，连埋嗰啲譬如送灵柩嘅车咧，都话系其实系百几年啊，咁样真系好多旧嘅嘢睇。 我哋睇到啲衫裤、啲衣着啊、衣饰咧，就讲紧即系十八世纪早期啊，去到十九世纪啊初咧，嗰啲咁嘅衣着都喺度嘅。好简单啦、啊，你平时饮嗰啲系咪叫？ 威士忌啊，定不烂地咧，或者系食啲咩 candy， 即系糖啊，饼干上面咪有啲人物嘅， 系啊系啊系啊， 嗰啲衣着咪就系呢啲嚟噶咯， 系啊，就系见翻嗰啲喺嗰啲品牌上面嗰啲 logo 嗰啲人全部复活咁咯，原来出翻出嚟就系嗰啲衣着嘅问题， 新勾勾咁以为啊，原来英国都有兵马俑咁啊。啊，咁就當然人哋有佢哋嘅傳統啦，我哋尊重佢哋嘅傳統，留意下佢哋咧係點樣去處理一個咧君主啊，咁有即係咁耐歷史嘅人物咧，係點樣去進行呢啲儀式，都值得我哋係去留意下嚇，去睇睇人哋點做啦。 係，咁唔知服飾上面仲有啲咩特別嘅，其實係會改變嘅咧？ 其实咁咧，你话影响到嗰个法院咧就系咁样吓，因为大家都可能会留意到就啲法官定系啲大律师就有咩假发啊、袍啊、wig 啊、奸啊咁样。 系， 咁亦都有时比较注目咧，就个领口啦嘛，对个对布仔叫做 bands 啊。 系， 啊咁啊有 collar 有 bands， 咁呢两条带咧，其实跟足翻英国嘅传统，如果有君主或者是重要人物咧，系去誓词，佢哋要哀悼嘅话咧，可能个 band 咧都变嘅话，佢哋一直叫 morning band 啊，唔系 good morning 嘅 morning 啊，系啲哀悼嘅嗰个字啊吓。咁个 band 同平时咩分别咧？就平时就白雪雪噶嘛。咁但系如果系要哀悼嘅时候咧，就上面有啲黑条嘅，油油地啊。呢啲未必咧，我相信未必所有法律界嘅人士都特别留意或者系知道嘅。 嗯，同埋即系 好睇题啦， 好细微嘅一啲改变，就喺希望一啲譬如普通嘅或者系一啲特别嘅事情上面，就有少少嘅心意表现出嚟咁样嘅。 系呢啲佢哋啲服饰系去有个传统嘅，即系佢表述一啲嘢。咁唔净止个 band， 另外呢个手袖咧，佢哋叫做系 whippers，whip 即系哭泣啦咁样。whippers 意思即系咧，哦，原来需要喊咧就要拭泪啊嘛。 系啊系啊。 咁啊呢样嘢真系有啲似古装，唔知啊粤剧、京剧都有啲水袖咧。 系 啊，唔系好长。 好长嗰啲啊嘛，系啊。 啊，咁佢就冇抌得咁犀利嘅，就即系。短啲，不過都係長咗噶啦，又喺個兩個 sleeves 嗰度，喺個袖口嗰處。咁所以你見到嗰啲係英式嘅或英國嘅大法官，咁樣佢真係要係表現出呢啲即係哀悼嘅情懷咧嚇。咁或者個式咧，就會留意到佢哋嘅衣飾有改變。咁今次自不然咧，英國雖然嗰啲法官嘅服飾已經近期咧係作咗多次嘅改革噶啦，咁但係依然有呢啲 band 啊，呢啲咁嘅 sleeve 喺度，咁都係有法官係照跟，咁所以都有報道嘅。 哦，唔知道如果即係寫字嘅時候，又會唔會唔方便定係點樣嘅咧？好， 寫字啊，睇下國王啦，我哋見到啊 Charles。见到查理三世已经显现出第一台面摆嗰啲好靓嗰啲咧，摆两个罂仔水樽嗰度咧，第一次就似乎有啲唔知系咪发脾气， 系啲阻滞啦，支笔吓， 系啦，签名嘅时候唔方便。咁另外咧，你讲到嘅签名嘅支笔咧，咁啊冇报道出嚟，就系何经何典啊乜嘢品牌啊。不过你讲开又讲咧，其实过往咧，至少香港法律界咧，好多时咧以前咧，尤其就中意用墨水笔噶嘛， 系啊。 咁墨水筆之中咧有一隻品牌咧名牌啦，叫做啊，咁咧就係用某隻嘅 model 嘅，咁但係嗰支出曬名流墨嘅。 誒，點解咁奇怪？佢又要用佢，但係佢都出名流墨，仲要堅持用咧？ 咁樣講咧，小白嗱，有隻出名嘅手錶，你就出名係唔準時噶嘛，又貴到不得了噶嘛，你可能幾個銀錢啊買個啊，可能喺咩街買隻電子錶係準過佢唔知幾多倍噶嘛。咁但系一样咧，系越炒越贵啊嘛。咁嗰支笔都系啦，咁咧就千祈唔好咧随便袋落袋。咁啊好彩咧，因为啲法律衣服咧， 都系深色， 有一件 vest 咁啊件 waistcoat 咧就是、黑色嘅。咁啊漏落嗰件就冇所谓啦，整啲白恤衫就冇搞啦。 哦，哇，都好多啊！因为即系一个君主离开咗嘅时候，无论喺法律界上面嘅一啲嘅用词啊，甚至乎佢哋嘅服饰上面啊，以至到咧就系可能一支笔啊，都好多唔同嘅改变啊！咁啊，大家可以再慢慢咧就细味一下呢啲唔同嘅改变啊！咁啊，证明住一个年代又一个年代，一个历史又不断咁样更替啦吓。 而家啲科技咁进步，咁咪。 由墨水笔到原子笔到乜嘢双头笔咁嘅样啊， 系啦， 油性嘅唔会漏墨啦，咁咪方便咯。 或者直接吓、用电话揿个掣，蓝牙声嘅 printer print 出嚟咯，系咪？ 渐渐啲人都未必识用笔添系嘛？ 咁又啱。好啦，今日倾住咁多先，唔该晒大阵威， 唔该晒小白。 OK， 拜拜。 好，拜拜。 分啊 ，Anson Bean 嘅作品 ，OMG， Oh My Girl。 今日同大家讲下香港年金计划，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承保，喺你缴付整个保费之后，向作为年金领取人嘅提供稳定保证嘅每月年金金额，透过将你一笔过嘅现金转化成为稳定同埋终身嘅现金流，你可以更加有效咁样计划退休生活。呢、这个就系香港年金嘅本意啦。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阿 O。 今朝早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哲通咗电话，旁边有林小姐喺度，同钟嚟噶。早晨，林小姐。 早晨啊 ，Bobby。 嗯，点啊？点解打电话嚟咧？今日正日有啲咩好事发生啊？ 就是我细仔生日啊。 讲唔讲得几多岁噶？ 啊，讲得，佢26。咁就26岁啦，咁就个样子呢都系生得比较细啦，咁、但系呢就佢都好乖嘅，咁所以依家佢仲读緊书，咁、所以我都想祝佢就系、真系最紧要就系身体健康啦，咁、人人都做到先就会做到佢想做嘅嘢囉。 啱啊，同埋亦都希望即系26岁可能事业方面啦、啊、或者人生方面啦、啊、喺自己嘅规划上面呢都有好多个方向㗎啦，咁努力朝住自己嘅目标发展啦，希望一年一年嘅生日咧，都会见到佢越嚟越有成就咯。 系啊系啊，不过原来我依家谂翻紧张得滞 ，Bobby， 原来佢25咋，我惊俾佢听咗话我报大佢老咗， 好得意。 原来系啊，系咯，最紧要我就系想佢都系最紧要现今呢个年代，佢哋呢一辈咧，其实都真系辛苦嘅。咁所以我都知道工作环境啦、人事上面啦，咁我希望佢真系可以加油。系啦，咁同埋真係嗰句囉，真係做佢想做嘅嘢，因为咁开心做嘅话呢佢先会做得理想囉，同埋成功囉。 啱啊，咁希望佢呢继续朝住自己嘅目标同埋方向进发，一步一步咁样呢就慢慢去取得成功啦。 是啊是啊，咁我想点只呢佢鍾意嘅歌，因为佢鍾意嘅歌手呢就叫做柳应婷。 哦，好啊好啊，冇问题。 是啊，咁祝福佢身体健康，开开心心。 好啦，冇问题，多谢晒你电话林小姐。 多谢 拜拜。 多谢拜拜。 千丝百结十变满回时空，千张百字十字用余力记录那心，原来我心被用吹风，思想已至 求心痛，声音色彩结构下意识追寻时钟，卷进下个梦，然后泪光一面，我灵魂忽已醒觉出笑容，仿似穿过一个梦，梦破醒也是梦。然后夜空星灭，看繁星一点一点变幻无穷，像爱但也像痛，掠过茫茫宇宙，自身虚空尽学日落。 7 2 3 8 8等緊你打電話嚟神光 Morning Call， 如果你都想鼓勵一下身邊嘅人啊，以至呢近排有啲朋友仔呢生日啊，想點嘅唱俾佢聽，歡迎你打嚟1872388啊，神光 Morning Call 等緊你嘅電話 啊。神光追蹤31， 神光追踪三十一，电话旁边嘅又话唱喺度啦。早晨，刘昌。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系我啊，电话入边同你讲 hello 啦。我哋见到邻居都有讲 hello 啊。 冇错啊，因为咧就系呢个晏昼6:30啊，有呢个 hello 好邻居啊。咁呢个节目咧就每一集都带大家咧深入去到香港嗰啲少数族裔嗰啲社群里边，睇下佢哋点样生活，认识下佢哋嘅。咁啊，今集咧会带大家去认识下呢菲律宾嘅邻居。咁啊。系啦，菲律宾其实菲律宾人咧，香港好多啊，佢哋都生活咗好耐啦。咁但系即系唔系个咧，我哋香港人咧都对佢哋嗰个文化认识咁深嘅。所以咧节目咧今集请你一位嘉宾，就系、是、一个土生土长嘅菲律宾青年，阿 Hans 啊，阿 Hans 咧系啦，佢好流利嘅广东话嘅。咁啊，佢亦都咧系好中意玩音乐嘅。咁佢近年咧就开始重拾翻咧对佢妈妈喺菲律宾家乡嘅兴趣嘅。咁啊，佢好中意音乐噶嘛。佢发现原来咧菲律宾嗰啲音乐咧同我哋香港流行曲咧好有关联嘅。 系， 即系嚟，我都好有兴趣。咁想知有咩关联咧？今日晏昼6:30要睇下。另外，佢亦都会带大家走入去中环嗰个环球大厦嗰度咧，带大家咧买一啲当地嗰啲真系。佢哋菲律賓人食嗰啲小食，介紹一下俾我哋認識咁話。 啊，係喎，就算我哋有啲嘅叫做姐姐啦，菲律賓嚟嘅，咁但係係佢遷就我哋嘅文化，但係我哋又唔係好多人去了解佢哋嘅文化喎。 係啊，即係大家彼此認識交流多啲咧，咁啊明白大家諒解多啲噶嘛。 要啊，要啊，要啊！呢、這個好，咁啊跟住然後到7:30有基本法25年喎。 冇錯啦，咁啊呢個節目咧就今集同大家睇下咧，即係香港實施基本法25年啦，人大亦都先後5次釋法，咁啊喺2020年甚至通過呢個香港國安法，就按呢個基本法第18条程序，將呢個法例列入基本法嘅附件3裏邊。咁啊今集節目咧就請嚟兩位朋友啊，第一位咧就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慧珠，同埋立法會議員李浩然，兩位同大家去到講解一下種種爭議背後的法理依據嘅。 好，咁啊，明白咗基本法之后咧，又要再了解一下健康嘅嘢啦。 冇错，去到夜晚八点钟有做个健康快活人第四季。咁、今集咧继续有呢个物理治疗师啊，咁佢嚟同大家介绍一系列嘅改善肌力嘅动作啊，即系肌肉嗰个 肌肉嗰个力量。系， 冇错啦。咁係鍛鍊咧大髀啦、臀大肌同埋核心肌群。咁如果跑開步嘅，特別係長跑嘅朋友咧，特別有幫助，咁可以學下嘢啦。 嗯，咁我自己咧，即係對於跑步嚟講咧，都係幾中意嘅。睇下點樣可以跑到好嘅話咧，咁今日夜晚就留意住八點鐘嘅做個健康快活人啦嚇。好，唔該曬阿陳，拜拜。 唔該。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齐戴口罩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啊，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啱啊，做个好榜样啊嘛，同大家睇埋天气啦。今日咧大致天晴嘅，天气系炎热嘅，市区咧最高气温大概32度啊，新界咧再高一两度，吹微风。今晚咧就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啊，渐转多云，又有两个骤雨添。咁展望咧未来数天咧风势会颇大一啲嘅，周末部分时间系有阳光嘅，咁啊，今日29度气温咧，相对湿度咧73%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9: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优质旅游服务协会主席黄杰龙认为，香港目前的最大敌人是经济危机，不是病毒危机。负责经济的官员应该在抗疫工作上多些做主导，协助本港走出经济危机。黄杰龙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香港的復常工作比其他地區或者國家遲了半年至一年，現在仍然處於考慮檢疫措施是0+3還是0+7的方案，已經太遲和太微觀。他說港人被困在香港，意識上只是見到病毒是最大敵人，看不到經濟的危機。他說世界銀行上星期已經公布，今年全球有機會進入滯脹，經濟萎縮。黃傑龍說，現時經濟危機已經超越病毒危機。他又說，如果香港要復常，吸引旅客來港，要做好規劃、宣傳準備。例如旅遊業亦都需要時間準備人手和旅遊巴等。政府正招聘新一批55個政務主任。公務員事務局數據顯示，近年的投考人數減少，辭職人數增加。發言人說，政务主任辞职没有对政府运作带来太大影响，有信心继续聘用最合适的申请者。公务员总工会主席冯全忠认为，应征人数减少和社会批评多、期望高、工作压力增加有关，也都不排除部分政务主任受社会气氛影响而辞职。人事顾问周以平说，新冠疫情下经济状况不好，政务主任和二级行政主任等职位薪酬相对优厚，估计今年投考人数相若。香港麦津研究所总监宋立功分析，社会事件年轻人不满政府，外界质疑公务员效率低，私人企业大量吸纳人才，全部都是影响因素。他建议当局更加积极主动，由高官亲自到大学校园招募人才。美国国务院表示，国务卿布林肯计划在当地星期五在纽约举行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会面。声明说，作为双方持续致力保持开放沟通渠道，并负责任地管控竞争的一部分，布林肯将会同王毅讨论一系列双边和全球议题。两个人今年七月曾经在印尼巴里会面超过5小时。王毅当时说，中美是两个大国，有必要保持正常交往，与此同时确实需要共同对话，以确保关系继续沿正确轨道向前发展。

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希望不是三年又三年啦。 又相见还心愿，千生生世世难断，迟一天盼三年，更痛惜再续前缘。 疫情已经三年了， Albert 凭歌记忆揀选了陈百强的旧作品《盼三年》来到改编，表达要珍惜和身边人相聚的机会。作曲姚敏，填词向雪怀。 遗留下了一些开心的片段，离别时家添温暖。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欧瑞强《盼三年》。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重新展身 纪律部队暨青少年团体庆国庆七十三周年暨回归二十五周年步操大汇演， 由保安局主办，五个纪律部队首次共同作出中式步操表演。 除了步操，仲有工作犬联合表演，以故事形式展示惩教处、消防处、香港海关及警务处各工作犬的日常训练。 九月二十四号星期六下午两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一、三十二，港台网站及 YouTube 频道，港台及各大纪律部队面书专页 同步直播。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几时先大个呢？所谓养儿一百岁，长忧九十九。作为父母，对他们的仔女真是无微不至。小朋友出世当他们是 BB， 就算已经大个仔大个女，父母会继续当他们是 BB。 到底是子女长大之后仍然好像一个小路仔那样，还是父母觉得子女无论多少岁，对于他们来说仍然好像刚刚出世那样是一个 BB？同一啲以为人父母嘅朋友倾偈，我成日都话啦，小朋友大个有自己谂法，俾机会佢哋自己学下独立。但系得到嘅答案都系一致，你冇细路，梗系讲得轻松。而家啲细路担心少一阵都唔得。跟住我会答呢句：你自己喺嗰个年纪，中唔中意自己父母，乜嘢都帮你处理晒。通常佢哋又会话啦。就是因为那阵时自己阿爸阿妈冇帮我，所以而家唔想自己嘅仔女好似自己以前咁咯。另外有一啲父母就话啦，当年我未同而家嘅细路一样，唔想父母理自己咁多，到而家自己做咗人哋阿爸阿妈，先知道自己阿爸阿妈以前谂啲乜。早两日同另外两个已经为人父母的朋友饮杯茶倾开计，其中一个就话啦，佢个仔今年出嚟做嘢啦，都唔知点解佢咁早出嚟社会做事。我话你个仔廿八九岁，呢个朋友再讲，读得书未俾佢继续读咯，啱啱读完博士，谂住俾佢继续进修，点知佢话唔读，要出嚟做嘢，所以唔明细路谂乜。另外那个朋友跟住讲，他个仔啱啱相反，好似都唔肯出嚟做嘢。我话你个细路好似啱啱读完中六咋喎。呢个朋友即刻话啦，咪就係囉，读到中六仲要继续读，都唔肯出嚟搵嘢做帮补下。听完佢两个咁讲，我又陷入沉思，到底几多岁入社会做事先係适合嘅年纪？一路读书读到差唔多三十岁，仍然觉得系太早。啱啱叫做完成中六课程，又会觉得太迟。各位父母， 你哋嘅标准真係相差几远下喎。你可能会话啦，唔係咁讲啊，每个家庭有唔同嘅需要，可能有啲家庭嘅经济问题需要小朋友出嚟帮补家计，亦有啲家庭嘅父母已经留返好多本钱俾佢哋嘅細路食过世，个个都唔同㗎。係嘅係嘅，有冇留意所谓进入社会做嘢嘅年纪问题呢、這个标准全部都系嚟自父母嘅角度呢？你可能又会话啦，小朋友咁细个自己点识得諗？又系嘅，喺父母眼中小朋友永远系小朋友，所以无论佢哋几多岁，父母都会觉得自己应该帮佢哋做选择落决定。两位朋友跟住异口同声讲，养儿100岁，长忧99，你点会明啊？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9:30，梁荣忠。 当初跟你备课，成为战友，到下课亦要牵手。中年幼，学会双春悲秋。为了要奋斗，把记忆留在千秋。有烦恼，学会了笑笑口，彼此看着变高，世间旅途，我们曾以心声眺望，如此关系，像光跟影，日后未必走得到。过去跨尽千里路，我们还有很多理想，陪我长大，互相修补，分享每段路。Let's take the ride。失恋的你定会共我分忧，心纵使留下伤口，我和你仍能往远处走。彼此看着变高，世间旅途，我们曾以心声眺望，如此关系像光跟影，日后未必走得到。过去跨尽千里路，我们还有很多理想，陪我长大，互相修补，分享每段路。Let's take the ride。长年维系要好，没有生疏。 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好啦，饮食图鉴，今日咧就即系又有啲 recipe， 因为饮食图鉴咧就好广嘅，有阵时讲下啲。 食材啦，有陣時候講下嗰啲 飲品啦、 飲品啊、營養啊各樣嘢。但係今日又講翻呢個即係煮法啦。其中一個咧，今日想同大家推介，亦都係唔難煮嘅，因為我唔係好中意將啲好難整嘅嘢咧就擺出嚟。咁但係咧，今日呢個容易整得嚟咧啊，準備嘅功夫咧就可能要多少少啦。主要準備嘅材料先講講先。咁啊，準備咗就係芒果一個，芒果啦。然後咧就你可以我自己就會準備一啲辣椒。辣椒咧就真係好似一個嗰啲吊燈籠嗰啲辣椒咁樣，但係細細個嘅。如果你唔中意辣嘅，你就唔落啦。我就中意辣嘅，咁我就會準備定一個先。咁啊，亦都可以準備定糖啦，蘋果嘅果醋啦，亦都準備定少少水，水又好容易準備啦。另外咧就係大蒜都要準備。咁呢個做咩咧？呢個味餸咧就係一個叫做芒果醬炸雞翼。好啦，點做呢？嗱，將你頭先講嗰啲材料，首先咧就係我頭先準備咗嘅辣椒仔啦，另外就係糖啦，糖咧就大概四分一杯啦，咁啊蘋果醋咧都係四分一杯，咁啊呢一個嘅水都係四分一杯，咁啊大蒜咧就可能三片咁樣啦嚇。好啦，芒果咧就一個，咁你就要將個芒果咧就去咗皮先嘅。去咗皮之後咧就將個肉切出嚟啦，咁啊個核就當然係唔愛啦。 係咪切咗粒粒狀啊？ 其实都唔使粒粒撞㗎，因为我呢度搞烂佢。係啦，咁你粒 我哋好似每一日啲嘢都係呃烂佢呀，搞烂佢呀，整用佢。 係呀，因为唔想太多花时间喺个刀工上面㗎嘛。 其实我都几自愈呀，好减压，即係等于香港人好鍾意揸嗰啲压力球呢。 係啦。 咁你教我即係教我哋嗰啲送菜球嗰啲香蕉又呃烂佢嘛。 係呀， 咁嗰啲芒果又搞烂。 芒果又搞烂佢。咁所以你唔需要切一粒粒嘅。咁如果你个核自己嚼咗佢啦，咁样。跟住你就开咗两边嘅芒果肉出嚟。咁你都可以将佢譬如再開二再開四，咁你一陣搞嘅時候咪快啲咯咁樣。好啦，然之後你準備曬呢啲嘅材料之後咧，跟住你就可以咧就抌曬入去嗰度，一聲搞爛咗，就變咗一個芒果醬。芒果醬，芒果嘅果醬類似咁結塔嘅。 哇，咁真係好結喎！如果你咁樣講， 所以你就要加啲水啦。加啲水咧，佢就唔會話結得好犀利，但係咧都係有啲啲結嘅，因為小芒果比較上一種黏條味都比較強。 尤其是你唔知點解打完啲空氣入去之後咧，佢更加會結身咗嘅。 係啦，冇錯啦。好啦，然之後你就準備咗啲材料啦。咁你亦都要準備定一啲嘅雞翼。雞翼咧就我自己就中意雞中翼嘅，咁如果你中意雞腿嘅，買雞腿咯。 雞全翼嘅就雞全翼 都得， 雞全翼係啦，雞全翼就比較難搞。咁我呢個咧其實就會拎去煎或者拎去炸嘅，咁你自己中意。好啦，咁跟住你就個雞翼就都係將佢先溶雪啦，溶雪跟住亦都係備用。你中意嘅中國人中意飛飛水，亦都可以嘅，因為無傷大雅。飛飛水咁你將因為冰鮮噶嘛，你將啲冰鮮味就剔除咗佢。好啦，然后呢跟住你就准备咗啲鸡翼啦，跟住你就喺个镬嗰度呢就将我头先嗰一个嘅芒果酱芒果酱就擠落去嗰个镬嗰度pan嗰度。好啦，抌咗落去之后你就哇金黄色啦，跟住你就再落少少嘅蜜糖啦，蜜糖呢就擠上去，跟住 酸酸甜甜啦，开始你会感觉到个味道系。 係啦，跟住呢有啲蜜糖，然后呢亦都再加多少少嘅餐桌鹽喺上面，跟住你嗰个嘅雞翼呢就直头放上去呢、这个芒果酱嗰度呢就一齐煎。一齐因为佢一齐煎嘅时候咧，跟住就会熟啦。熟咗嘅时候咧，就发觉咧，佢好似一路煎嘅时候，一路就入味啊。将啲芒果嘅味道就入咗入去呢个鸡翼入边。 系。 咁于是乎咧，对唔住啊，整完出嚟之后咧，你就发觉咧，佢个鸡翼咧就系一个芒果酱包住嘅炸鸡翼啦。 我成日有时觉得咧，咁样煎鸡翼咧，个鸡翼嘅馅咧系好难煎得熟噶。咁你再加埋咁多酱汁咧， 啡啡水有帮助， 系啦， 系咯， 啡啡水有帮助。因为啡啡水除咗系去除咗嗰啲叫做雪藏味之外咧，如果你惊佢之后嗰个步骤都冇咁容易熟嘅时候，你就可以再煮熟少少。咁你之后嗰个煎个步骤就唔需要再嘥太多嘅功力。不过如果煎咧，我都唔系话好建议好快脆就拎出嚟，因为我好想做到入味。 系 咁，如果你想入味嘅话，仲有少少嘅 窍门啊， 好盏位嘅。 我估系咪喺鸡翼度戒一刀先？ 系啦，最简单喺鸡入边戒一刀，跟住啲芒果汁咧就好快脆就入咗入去， 或者用啲慢煮嘅方法啦。咁嗰个都帮到手嘅。 我谂佢呢个都算慢煮系咪啊？ 系啊，因为你快煮咧，芒果嗰啲叫果酸好快脆就会令到个 pan 就会 窿 啊 窿啊， 系啊，系啦。咁所以其实亦都唔需要特别太大火。 呢样我最 concern 窿。 系啦， 要换， 咁啊， 宁愿煮咗几分钟， 整佢一阵间，今日就好美味嘅芒果炸鸡翼啦。 我的享乐时代。 今日享乐时代阿小白嘅生日啦、哦，生日快乐！ 多谢多谢多谢各位，多谢钟哥。 诶、啊，钟哥捧蛋糕啊 ，birthday 系咩啊？即系呢啲叫咩？捧蛋糕嗰啲叫咩？少少男啊，蛋糕少男、啊。 兔女郎平时嗰啲 啊？ 咩啊？ Happy girl 啊 ，Happy girl，Happy boy， 知你想做男人好耐啦，系要做下 Happy girl 嘅。 咁啊，阿小白啲咩嘅生日愿望啊？ 身体健康啦，呢、个时间一定系要身体健康，因为身体健康先至可以做到自己中意做嘅嘢。咁、如果我有咗身体健康之后咧，我啊梗系想早份工啦，系咪先？即系晨光亦都希望。越做越好，咁啊，繼續咧就越嚟越多聽眾中意我哋晨光第一線嘅節目啦，啊，咁啊最好啦，係啊，同埋啲仔女要。生唔係唔係仔女， 我成日諗緊，咦女女女， 唔通有啟示？ 冇啟示啊！ 小白 冇啊！ 咁講得未講得啊？唔係 全部都講得啊！唉，我個人最坦白。咁啊兩個仔仔就最緊要繼續俾心機讀下書，亦都身體健康啦， 孝順父母啦。 係啊，孝順父母啊， 都好孝順你噶。其實我 養兒防老噶我唔會俾佢養老來防兒，冇呢個福分啊！ 冇問題，冇問題。你而家咁錫佢哋咧，到時佢都係咁樣錫。翻嚟嘅啫， 系啊，呢样嘢啱听紧要啊，吓咁啊，多谢晒钟哥啦，多谢 Papi， 多谢阿欧啊， 系咁啊，都系你讲呢一句 slogan 咩啊， 即系今日生日嘅咩其他听众啊，你自己讲啊，边个生日边个负责讲啊？ 今日生日嘅朋友又好啊，总之系今日9月23日嘅朋友，大家都要生日快乐啊， 系啊，个个都身体健康啦，咁我哋祝阿白元浩嗰啲祝福咧，全部都分晒佢，一齐分享。 即系你知道诶，买蛋糕俾阿小白咧， 系 要花一番心神， 系啊系系，要谂一谂啊， 点解啊？点解？ 因为我呢样又唔食得，嗰样又话我 乳制品又话唔得啊，咁样 乳制品系喎，佢芝士唔得，咖啡咧又争啲。但咖啡蛋糕嚟食， 咖啡蛋糕系啦。 你記唔記得我哋琴日講過咧？就話去嗰、那個餅店買嘢嘅時候咧，要呢、這個要呢、這個，即係唔好咁樣講啊嘛。有聽眾們咧喺我哋嘅面書專業嗰度都話 教曉我哋， 即係教曉我哋一啲嘢咁樣咧。咁我琴日去到咧，我都真係都係冇辦法， 都係呢個 用翻嗰招， 係嘛？ 唔該。呢、這個因為唔識嗌嗰個名，唔該呢個咁。 我呢個咩蛋糕嚟啊？等小弟鑑賞下先。 綠色嘅喎、 啊，綠茶咯， 綠茶 綠茶啦、 哦，綠茶襯佢有紅豆嘛。 等等先，綠茶未必一定係綠。绿色唔一定系绿茶嘅， 嗰啲真系绿茶嚟嘅，咁啊即系 嗰啲咩热情果啊， 或者咩蜜瓜、 咩开心果嗰啲都， 嗰啲有乳制品啊，唔敢买俾阿小白。 呢个真系纯绿茶，因为个样好绿啊，所以 因为蜜瓜嗰啲一睇就知，蜜瓜嗰啲长青呢个 系啊，长青啊， 系啊，蜜瓜嗰啲就青色少少嘅，呢个就deep green， 好认真啊，好笑 啊，好啊，开心啦，最紧要开心。阿小白会唔会好似啲香港女仔咁 点啊？ 即系俗称 讲。 唔系打卡呢啲必须啦，男人港男都要，但系咧有啲女士咧庆祝嗰个生日月啊，一成个月都系你生日嘅，啲、生日饭咧食到去九月尾啊，几乎国庆啊十一啊咁样，你会唔会咁样？你会唔会咁啊？ 边有咁多啊？我都系同啲朋友可能见一见庆祝一下咁样，咁啊屋企人咧我就会将个。阿欧啊明啊呢、這 个，系 将个 focus 咧，系就摆咗结婚周年 嗰个，系啊，即系同一个月份啦，因为 系啦， 好老公系咁啊呢啲吓，通常都系好重视家庭啊， 系或者唔好唔记得，尽量一抽一抽嘢搞掂晒佢咯， 呢个咧就男人心声。啲千祈唔好唔記得，係咪自己生日咧就自己實記得嘅。個問題就係有啲重要日子咧，有時驚自己大懵，係咪？呢啲透露大家明啦。 咁睇下大家會唔會即係去下玩啦？咁啊，即係其實陪屋企人都係重要。呢兩三年疫情期間咧，其實反而大家真係學識咗珍惜身邊人、屋企人啊咁樣，有好多嘢發生噶嘛，係咪先？即係身體啦，咁啊，可能自己嘅 career path 啦，有啲可能去咗外國做嘢咁都得噶嘛，係咪先？ 係啊，係啊。咁啊，都多谢钟哥啦，多谢 Bobby 啦，多谢阿欧啦，咁样 多谢听众啦， 多谢听众啦， 系啦，都多谢阿瑞啊，佢头先喺出边同我讲咗 讲咗句 生日快乐， 疑似日文，但系 跟住佢同阿杜文伟咧开门同我讲咗句好神秘嘅说话， 系啊，我哋个个都好得意喎， 我问咗佢几次系咩嚟， 我摊 Joey， 我咩啲都讲， 冇错啦， 但系佢好似唔系讲呢句， 佢讲完之后咧，我又问佢你系咪讲印尼文啊？ 佢唔系啊，唔系我咩啲， 我真系听唔明。 但我想唔系生日快乐系我咩啲多咩？我都想问下。 摊咗我咩啲多就恭喜， 恭喜， 即系 congratulations 咁样嘅，恭喜嘅。咁你就加个诶恭喜你生日啊，咁咪生日快乐咯。 咁日文生日快乐系点样？ 摊咗边我咩啲多个仔 嘛？ 系啦，我哋都系讲翻呢个生日快乐。 系啦 ，Happy birthday 啊，系啊，由细讲到大呢啲。 或者 Joy is in the Vex 法文嘅生日快乐。 哦，系啊，我第一次听。 哇，好难嗰个大佬。 Joyous anniversary， 即系好似 anniversary 嗰个串法咧，咁就生日啦。Joyous 就系解 happy 咁解。 哦， 可以讲咩啊？可以讲咩？ 即系二十几分钟，我系听唔到大家讲乜嘢。 等等先，呢个一定听得到。 咩啊？ 生日快乐！ 好嘢，好嘢！ 生日快乐！ 多谢多谢。 大家学翻嚟嘅，咁啊都系啦，全宇宙，全地球。 系啦，今日生日嘅，大家都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啊！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拿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 梁荣忠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骚快活人。